所有可能會引致火警的低壓電力裝置等，現正為相關輸電設施進行風險評估，檢討發生事故時的應變措施，以及計劃進行演練。機電署正是聯同獨立第三方專家仔細審視報告，有需要時會要求中電釐清報告內容和提供進一步資料。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帶來大致晴朗的天氣。在清晨五點，熱帶風暴馬鞍集結在碧瑤以東大約27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大致移向雷鬆北部。預測本港天晴，日間酷熱，部分地區有煙霞，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酷熱同有煙霞，稍後天氣轉壞，海有湧浪，晚間風勢逐漸增強，星期四風勢進一步增強，有狂風大驟雨，海有大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马鞍集结喺北纬16.8度、东经123.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雷送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东部渐转吹旋风达到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4公里；东沙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063点，系跌6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7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7.52，瑞士法郎0.965，加元1.305，人民币6.85，英镑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0.995，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63美元，卖出1,7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天咧就系2022年嘅8月23号。咁啊，见到出边咧，朝头早嘅时候啊，咁啊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生效紧啦吓。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咁啊，预计今天咧都系热噶啦。咁啊，天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咧有烟霞，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哇，都会去到34度，新界更加咧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添啊！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吓，咁啊饮多两啖水，咁啊亦都准备定一啲咧就系消暑嘅办法，咁啊个个人唔同嘅，用你自己觉得最消暑嘅方法咧，去到为自己减减热，咁啊好啲啦吓。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喺今天星期二嘅早上，继续咧就系起身啊，继续做好自己嘅工作。你哋好啊！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梗系咧会同大家讲讲啊。其实咧，我哋不断咁人啊，去到长大噶嘛，长大嘅时候咧，亦都有好多嘅事情咧会经历嘅。其实所谓嘅成长啊，对你嚟讲又系啲乜嘢呢？就系、是、可能系不经不觉嘅，同身边嘅人好多聚下离下咁样，好多唔同嘅体会啊，各样嘅嘢，揾到咧好多唔同嘅人。唔同嘅事情又经历咗好多，呢、这个咧就系一个嘅成长啦。喺你成长嘅过程入面，咁啊有几多人可以喺你身边经过，又有几多人系喺你身边成为重要嘅一位咧？有嘅，多啲同佢哋联络，多啲咧同佢哋做好一个良好嘅关系啦。 一首歌嚟自王菲《长大》。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的时间，天气方面天晴日间酷热，部分时间有烟霞，市区最高的气温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酷热以及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海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8%，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酷热天气警告在早上的时候继续生效。今日23号，其实昨日政府也推出了一个就协助基层学生摆脱跨代贫穷为目标的一个叫做共创明天。天呢就是 TEEN 的天，共创明天一个计划。目标对象呢就是主要都是在劏房的基层中一至到中三的学生。名额有2000人的，试验呢就为期1年。负责领导计划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说到，希望学员就可以扩阔他们的眼界，订立人生的目标，力争上游。除了就获得配对一个有师指导之外，即是一个非常之好朋友的老师去到指导之外，也都有机会就参与多项的课外活动，包括就社交礼仪班，参观纪律部队基地，又或者就是体验乘搭飞机的滋味。他们更加说到计划不是只是想着灌输一些政治意识，是想扩阔他们的视野和增加他们的经验。我记得话到今次咧就唔系由政府公帑斥资嘅，咁啊将会邀请咧就商界出人出钱出力，咁啊预计反应咧都会热烈嘅。被正式邀请啊，已经好多咧就商界嘅朋友话：，我哋都要帮手啊，为社会做多啲嘢。呢个计划头先提过啦，就为期1年嘅。咁学员咧就需要出席迎新嘅活动，制定计划之前咧就评估个人嘅需要，以及咧就参与人生以及咧就财务计划等等嘅必修课程，亦都可以咧就按照住个人需要同埋兴趣自选活动，包括咧就例如英文提升班啊、体育以及咧就乐器班、社交礼仪班等等嘅。这个计划亦都咧就将会举办多项嘅团体参观嘅活动。好似咧就系冲锋队基地啦、消防同埋救护学院等等，体验一下纪律部队嘅工作。另外亦都可以去到咧就系公营机构，例如体育学院、西九文化区等等嗰度参观噶噃。佢哋希望透过今次嘅计划咧，就例如仲可以参观埋科学园啦、数码港啊、港铁啊、机场设施等等，咁啊令到佢哋咧有多方面嘅一个培育啊。另外分享人生方面咧，咁啊，亦都可以话头先话过有一个友师啊嘛，朋友嘅老师咁样，一对一嘅交流系一对一啊，包括咧就可以分享一下呢一班嘅老师嘅人生经验，咁啊，亦都可以帮忙佢哋咧就制定个人发展同埋理财嘅计划。至于老师方面咧，亦都邀请咗咧好多巨星，所谓巨星系咩咧？例如就系东京奥运男子花剑金牌得主张家朗。仲有咧就系东京奥运女子乒乓球团体赛铜牌得主苏慧音啊、杜海琴以及咧就李浩成等等啊，担任升级嘅导师。咁希望咧就除咗呢一班嘅体育界之外啦，亦都咧就有一啲咧就系商界甚至乎专业团队推荐。咁啊，等到呢一班嘅学员咧就可以喺一啲唔同嘅领域嗰度听多啲，自己感受多啲。合资格申请人可以获得咧就系10000元嘅资助，咁啊将会咧就系分两期发放，为期咧就系每一期咧就5000元噶，用途不限，咁啊希望咧佢哋可以用得其所，即使咧系用于补贴佢哋嘅屋企啊，亦都可以噶噃。咁啊如果咧就学员系孝顺顾家，觉得呢笔钱咧要得俾父母用嘅话，佢哋都觉得当然系非常之赞成啦。咁当然呢一班嘅升级导师咧，亦都会咧就系俾好多唔同佢哋人生嘅意见。咁希望咧即系参加呢一个计划嘅咁多位中一至到中三嘅同学仔啦，可以喺入边咧学习更加多啦。 掌控到宇宙，可当我触碰到，极期待以后失重的四周我受够。人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列车架速从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 到了哪里就对吧 ？Cloud 云豪影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入边同大家讲下，咁啊，其实喺我哋嘅屋企入边都有好多啲霉菌嘅黑点噶噃。其实本身啊，温度摄氏20至到30度，湿度 60% 以上，同埋好多食物残渣啊、皮屑啊等等咧嘅营养，亦都可以有助呢一类型嘅霉菌咧生长噶。其实几个唔同嘅地方咧，都系好容易滋生到呢啲霉菌，例如一啲花洒式嘅水龙头嘅出水口啦、雪柜啦、环保袋啦。花洒式嘅水龙头出水口特别容易积水嘅，而且咧洗碗嘅时候呢啲嘅污垢好容易咧就喺呢啲叫做碗碟嗰度弹到去呢个水龙头嘅出水口，所以咧就建议啊利用呢啲水龙头啊之后啦或者花洒，可以咧就用海绵擦一擦去水龙头嘅呢啲嘅叫做污垢啊。另外雪柜入边虽然雪柜嘅温度咧就系低，咁但系仍然咧就有霉菌好缓慢咁样生长嘅。所以呢亦都好容易见得到，例如喺雪柜嘅封条边啦、制冰机嘅冰角等等呢就发黑嘅情况亦都会成日都会见到㗎啦。咁专家就提醒啊，一定要勤于呢就清洁，特别系蔬菜格添啊。因为蔬菜上一啲嘅土壤啊或者蔬菜嘅残渣就会造成呢就霉菌嘅养分。哇，呢啲真係要记住啊。首先提过呢就环保袋啦。 唔少人咧就会将直接啊买好咗嘅蔬菜咧就放入去环保袋入边，你有冇咧？我就系呢啲人啦。啊，蔬菜上嘅水同埋污泥又系会沾污到呢啲环保袋，啊，导致容易咧就发毛。所以咧建议咧就检查一下环保袋嘅角落有冇变黑。如果有嘅话咧，咁啊当然要即刻处理啦。其实环保袋本身咧都应该咧就多啲定期嘅清洁嘅，咁啊先至可以保持住咧就系干净啊嘛。嗱，我自己咧都好中意整洁嘅，希望你都要保持住干净卫生，守护屋企人嘅健康啊！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首嘅歌曲啊，作曲有佢自己宝之伦啊。爸爸好嘢 ，Little Boy。 爸爸好嘢。 而家先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啊！我哋转头翻嚟晨光第一线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表示，俄罗斯入侵当地以嚟，近9000名乌克兰士兵阵亡，又话要特别关注乌克兰儿童，因为他们的父亲可能已经去了前线，更加可能是其中一名为国捐躯的英雄。俄乌战事持续半年，今次是乌克兰继四月以来再次交代士兵阵亡数字。另外，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说，克里姆林宫过去几个星期一直透过不同中间人游说乌克兰参与新一轮谈判，但他认为俄方并非想认真和谈，而是试图为俄军争取时间重整，以发动新一轮攻势。他又认为俄罗斯希望在谈判期间继续控制俄军在乌克兰已经占领的土地。 土耳其今年至今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倍增，而在西方对俄制裁之下，俄罗斯与土耳其准备在商业尤其是能源贸易领域上开展更广泛合作。提供全球金融市场数据的公司路夫特指出，今年年初到目前，土耳其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已经平均超过每日20万桶，去年同期是每日98000桶。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之后，土耳其并未跟随欧美制裁俄罗斯，理由是土耳其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个月初曾经会面，同意两国加强商业合作。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表示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虽然将会离开在美国政府的岗位，但是相信无论对方日后从事什么工作，美国国民以至整个世界将会继续受惠于福奇的专业知识。拜登又说自己可以在一日之中任何时间打电话给福奇征询意见，又指无论是不是见过福奇本人，福奇的工作都关系到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形容美国因福奇而更强大、更富有韧性和更健康。他对福奇多年来的公共服务致以最深切感谢。本港新增661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6380宗，创近月单日新高，再多5名患者离世。有13间院舍出现个案，合共有100名院友需要检疫。学校方面，寻日呈报160宗阳性个案，涉及83间学校，有6间学校出现群组感染，个别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1个星期。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期个案上升速度加快，估计与 BA.5 变种病毒株比例增加有关。另外，医管局话，新冠治疗中心寻日傍晚起启动200张病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酷热。同埋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海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海有大浪。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CIBS 成为香港剑击， 香港剑击先锋何嘉丽。 中意打团体赛系嗰场，可能我发挥得唔好，但我落咗嚟嘅时候咧，我身边队友就会同我讲话，冇问题，我会攞翻嗰场翻。 前香港剑击代表杨翠玲， 要做一个好嘅人，有一个好嘅态度，咁你先至会做到一个出色嘅剑手。 香港剑击运动嘅口述历史， 成为香港剑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候6:37啊，吓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当然系生效紧啦，咁啊呢段时间都系热噶啦，不过咧生效埋今日之后嘅天气咧，都会有一个急剧嘅变化，咁啊今日热完先，听日开始咧。就会可能有啲雨啊，又大浪啊，咁样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啦吓。咁啊，而家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咁啊，朝早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白喺度。今日朝头早啊，打俾阿芭比先。早晨， 早晨啊，小白白元浩， 你好啊。朝头早嘅时候有冇啲咩同我哋分享下咧？ 绝对有啊。我想话咧，呢排咧听到好多朋友咧就话，最近减肥啊，咁我不以为然啦，不嬲个个啊讲咗几十年都系话减肥噶啦。我谂都减到70岁都系咁讲。 哎呀，我都讲咗几十年啦，呢、這个真系要继续努力啊呢啲。 系啊，但系咧喺另一同即系另一个时候咧，就俾我见到佢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嘅时候咧，就分享一啲自己嘅照片、 啊， 然后咧仲要嗰个照片咧系咧影住自己咧系饮紧呢啲嘅。珍珠奶茶， 哎呀， 咁跟住我就觉得吓，唔系啊嘛，一路又话减肥，跟住又走去饮呢啲咁样嘅饮品，一睇个样就觉得，定系嗰啲糖啊，你见到即系话喺咁劲嘅，成个杯影出嚟，咁我已经觉得应该都唔系好系减肥啊嘛，咁样嘅咁、一问之下咧，就话、原来咧攞嚟当代餐，即系叫做唔食饭，净系饮杯奶茶。咁跟住我就話嚇、我之前都有問過啲即係營養師啊、中醫等等，其實如果啲人咁樣去食法咧，即係減唔到之餘咧，其實係可能令到個身體嘅調節咧就會出事啦，因為你突然之間可能冇曬其他啲營養啊，冇曬澱粉質啊，又冇曬蛋白質啊咁，跟住突然之間咧自己咧又走去飲呢啲奶茶，可能淨係吸收咗脂肪啊或者係糖分啊咁樣啦。咁其實咧都有一啲醫學報告有講到話咧，如果你要即係減肥咧，好多時就係飲食配合運動啦。好啦，我俾小白估下，你估下如果要消耗一杯珍珠奶茶嘅卡路里同埋糖分呢，做咩运动会比较好啲呢？ 做会比较好啊。 嗯， 做咩运动会比较好啊？正路啊，諗跑步嘅咋喎。不过跑步其实如果佢一杯珍珠奶茶，我估随时都要10公里先得喎。這个都唔係好划算喎。係咪有啲咩跳绳啊呢一类型嘅运动呢，即係可以喺狭小空间但係高度燃烧嘅呢一类型嘅运动係咪就啱啲呢？ 嗱，你都讲得好啱嘅，因为呢其实都有啲医学报告呢就评估过呢做唔同嘅运动如果要消耗一杯奶茶呢大概係要几耐啦。因为其实呢都几搞笑，我自己觉得，因为呢你听完嗰个时间之后呢你就会觉得都係唔好饮啦，饮一啖都好大件事啦咁。咁我讲到嗰啲运动呢就头先有你讲嘅一啲类别啦，譬如话跑步啊呢一类咁样啦。如果係慢跑的话呢，慢跑即係佢话大概可能你1小时跑到8公里咁上下呢，咁你都要跑80分钟先可以消耗到。 係啦，咁你计返就差唔多10公里囉，80分钟。 所以就真係差唔多啦。好啦，如果你快跑的话呢，即係反而呢係52分钟喎。 吓係啦，因为你跑得快嘛。 係啊，嗰、那个节奏系唔一样嘅。 係啊。 好啦，咁如果踩单车又点计呢？踩单车呢大概係需要165分钟。 哇。 即係如果啲人呢去 郊游咧，踩一日咧，我当你真系唔知由沙田踩去大埔，再由大埔踩翻出沙田，得唔得咧？即系可能兜两个圈差唔多咯， 系咯，可能要兜埋入大美督，跟住再入去翻沙田还车咁嗰啲咯。 系咯，即系嗱，我觉得如果你系能够做到咁长时间嘅踩单车咧，你可以考虑下饮一杯嘅。 嗯， 咁啊嗱，仲有其他嘅。 但我见啲人踩单车嘅时候咧，佢哋因为个热、哦。唔止飲一杯喎、啊，可能 唔 OK 啦，唔可以攞嚟當水飲啊！ 即係喺沙田起步，跟住咧就可能喺沙田尾嗰啲位咧就唔係大圍起步啦，係啦。咁你就知道，即係譬如和蛇村咁，你都有珍珠奶茶飲啊，係咪？兜個圈買兩杯先，跟住咧擺喺架單車嗰度，諗啜下啜下咁啊。去到呢個大埔啊，大美督兜翻出嚟嘅時候，喂，又好熱咯，咁啊又喺大埔嗰度又買一杯，又啜下啜下先咁樣。 咁就大件事啦， 两杯 我谂就踩到夜晚先， 咪系咯。 咁嗱，有啲运动咧就唔可以一路饮嘢一路做嘅，例如游水啦。啊、我唔信你拎埋杯嘢落去饮啦。 但我见有啲咧， 注下自己。 我见啲富豪吓、啊，我见啲富豪好犀利噶，你知唔知啊？嗰啲富豪咧一路游水咧，一路可以啲美女喺度喂西瓜，又喂提子咯。 富豪咧就可以唔使净系靠自身嘅努力咧，都可以减到肥嘅。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可以减到肥，但我哋如果要即系嗰啲穷等人家咧，要靠自己努力咧。咁、 啊、 如果你真系去游水的话咧，你都要游104分钟喎。 哇！游水咧游104分钟真系好 heavy 啊！ 系啊，你讲紧系唔停噶嘛，你唔系游10分钟嘅唞翻3个字，唔系咁样喎、 啊，系、啊、 持续喎、啊，所以即系嗰个都辛苦嘅。同埋小白头先讲到个跳绳啦，跳绳咧相对地咧嗰、那个比较相宜啲啦，已经即系78分钟。 哇！跳绳其实都好攰噶，知唔知啊？ 真系啦，你成个人同埋你其实好喘气嘅，好快就会 系啊。正常咧，我试过跳绳咧。你又谂住喂，不如跳够100，喂，原来跳完100下咧，唔系好耐嘅咋，即系我哋呢啲普通人咧，即系唔系讲港队嗰啲跳100下，可能真系好快啊，几分钟，喂，一分钟可能都已经跳完，半分钟都可能跳完添。但系跳100下，你知有阵时棘下棘下条绳咧，哇，跳完之后你发觉个人咧都已经开始攰，但系讲紧咧，只不过咧系可能即系又系几分钟。咁你谂下，如果你话要跳几多？70分钟啊？ 系啊， 系咯。哇！嗰度咪唔知几多萬下喎、啊！哇！你一路數嘅時候，係啊，只腳小腿都抽筋啊！你都唔好話。 係啊，咁嗱，另外仲有一個咧，我覺得都比較容易做得到嘅就係行樓梯啦。 嚇、 啊！其實行樓梯咧都係一個幾消耗嘅運動嚟喎。 嚇、 啊！咁咧，如果你消耗一杯奶茶咧，你需要行78分鐘。 哇！IFC 來回幾多轉啊？ 我諗你可以你可以幻想下由地下嗰层行到几十楼来回2-3次，可能差唔多啩。 唔得啦，我觉得 你唔好行咁快咯，唔系，因为其实咧，你行楼梯行得快咧，又好伤嘅，即系你知膝关节咧，佢又点样重量噶嘛。 系啊， 我就会幻想，即系如果你饮得多呢啲手摇饮品咧，应该个身都唔会话轻得去边嘅、 啊。 如果你话本身好轻，好有 quota 啲，唔使减啦。 系啊，系啊，系啊，哇，真系。呢啲運動即係你話齋頭先嗰句啱啊！當你諗到要做翻呢啲運動，你真係唉算啦，我唔飲啦。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都係一個俾自己去選擇嘅指標嚟嘅。即係若然你覺得OK 啊，我係一個好注重運動嘅人嚟嘅，我咪補充一下啲糖分啊，或者 係 自己邪惡一番咯，咁 OK 咯。咁、如果你覺得我根本都搞唔掂嘅，原來係原來啲即係珍珠奶茶咧飲咗落去咧消耗唔翻嘅。咁啊，飲落去之前諗諗先啦，自己。 係啊，汽水其實我自己即係提我話，我有時都即係忍唔住，天氣咁熱咧，都中意飲嘅。但係飲嘅時候咧，我真係會睇清楚佢係咪無糖咯。即係如果佢係零系嗰啲咧，咁我又覺得哇，都可以獎勵一下自己嘅。但係即係前幾日咧試過有一次啊，有人真係好好啊，買咗罐汽水俾我飲咧，哇 ，original 嗰啲味咧，哇，嗰一個卡路里我即刻睇，哇，都100-200嘅、哦，跟住又你 想咯， 系啊， 我一罐倒3个人饮，每人饮少少就好 啦。系啦，所以我即刻望一望只表，咦？等我睇下消耗咗几多先，睇下我有几多 quota 先咁样。 嗯，系啊，量入为出啦。我成日都觉得，即系你消耗得多卡路里补翻少少合理嘅。但系如果你本身净系坐喺度乜都唔做，系咁饮系咁食咧，咁就大件事啦。 系啊，咁啊唔得啦吓。好啦，讲住咁多啦，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拜拜。 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响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今天天气都叫做热啦，所以大家都要多啲补水。咁但系讲到咧补水，其实都有技巧嘅。每一日到底饮几多水，同埋点样饮呢？其实每日饮水嘅方程式咧，都系有依有据嘅。成年人每一日要饮嘅基本水量咧，就可以计，例如将自己个人嘅体重啊，将你嘅 kg 乘以30毫升，就可以计算出嚟噶啦。以50公斤嘅成年人为例，咁啊，成日最少就应该要饮1500毫升，即系大概一 lift 半。咁啊，以平均一杯250毫升计算，即系其实系6杯水。咁如果需要减脂，可以将水量加到最少咧，就体重乘35毫升。咁即系等于咧1750毫升水变成咧就7杯水，所以先至会有8杯水呢一个嘅讲法嘅。不过人体每一次吸收水嘅水嗰个成分啊，或者佢嘅量咧系有限嘅。平均嚟讲，身体20分钟大概只系能够吸收200毫升嘅水。咁若果一次饮得太多或者过量，身体根本冇办法咧去利用呢啲嘅水分，最后点啊都系排出去嘅啫，咁啊嘥咗。所以咧有啲营养师就提醒，喂，饮水嘅6个好时机，包括咧朝头早起身，咁啊去完厕所之后，冲完凉之后。或者有些人喜欢饮翻两杯之后，喺运动前、中、后，在办公室的时候，可能办公室也都有冷气啦吓。同时有两个时间咧，饮水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第一，食完饭之后隔一个钟头之后先至饮水，其实咧咁可以咧就以免影响消化。第二咧就是瞓觉之前两个钟头咧就唔好饮太多的水，以免咧夜晚咧就去唔到厕所。咁當你話飲水都有好多好嘅，例如就可以加速新陳代謝啦。但有三種嘅人咧就不適宜啊飲過量嘅水。咁啊按照住咧就自己身體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留意住呢個飲水嘅竅門啦。 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足哆瑞咪发嗦啦知哆，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哆，咪走转咪路 ，All right。拍拍手掌跟我哆瑞咪发嗦，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哆。 一首歌来自侧田啊，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他自己。你好啊，时间嚟到早上6:51咯，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揾下今日嘅咧我哋 KOL 系列啊，有营养师啊 Mimi 喺度同我哋讲下咧一啲营养，讲咩营养咧？听下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arbie。Mimi 啊，近呢几年咧，我谂最流行嘅一个厨房用品咧，都系非气炸锅莫属噶啦。 嗯，冇错啊，系啊，我都即系认识好多身边嘅朋友咧，都会买一部喺屋企，因为佢哋觉得啊，都好方便去用啊咁。 但系咧，讲到气炸咧，喂，其实咧炸嘅嘢应该全部都系好油啊，好热气啊，又或者咧应该都好高卡路里，好易肥噶、啊。 嗯，你讲得啱啊，就系、是、因为咧气炸锅就系即系同即系市民讲啦，就系、是、可以唔使 用油啊，或者有啲食物你只需要喷下少少油嘅话，你就做到一啲好似炸嘅食物嘅效果啦。咁所以就特别即系受欢迎啦，因为个个又中意食啲啊香口啊野味啊嘅食物啦，咁但系又怕话食得太油腻，又脂肪多，又话有害物质啊等等，咁所以我即系身边会买Air Fryer 嗰啲嘅朋友啊，或者系我嘅即系啲病人嚟讲，佢哋都系即系攞呢个优点，就系、是、我会食香嘢，但系我用咗 Air Fryer 就用少咗好多油啦，咁啊应该健康咗好多啦，咁啊又有得食下炸嘢、脆口嘢，几好咁咯，系咯。 虽然话落就落少咗油啫，但我成日都觉得咧，要炸嘅过程咧，无论系食物当中嘅油分出嚟，然之后喺煮嘅过程里边不停咁样嗰啲油咧，同个食物有作用啦，定还是系咧，佢话明都系气炸有个炸嘅效果，食落口，我一啲都唔觉得佢系少油喎、 啊。你讲嗰个出嚟炸嘅效果咧，其实佢 keep 住炸嗰只字咧，就知道点样可以令到啲食物炸咧，就因为佢高温嘛。咁一直以嚟咧，都系即系喺度讲哦，炸嘅嘢食啦，高温煮食嘅话就会即系出现一啲嘅致癌物啦，特别系一个丙烯酰胺呢个物质啦，就会即系增加咗患癌嘅机会啦。咁而用咗 Air Fryer就会少啲，咁但系其实都经过好多嘅即系分析啦，譬如气炸锅用嘅温度，其实佢都唔系一个话好似蒸餸啊嗰啲100度啊低温，佢都系属于高温度。我都好多时问下我身边用嘅，话你哋教气炸锅会几多度啊？起码都85度、180度啊，或者系一啲再高啲嘅温度啦。咁不过咧就快脆啲煮完咯，就唔似啲焗啊、烤啊，或者真系摆落。去油炸嗰啲，可能有時仲炸得耐，仲煮得耐添，嗰啲嘅焗啊、grill 啊咁樣樣，係啦，咁所以就會感覺上會可能短時間啲就好啲啦，咁但係咧，經過分析都係覺得，始終咧佢用嘅高温係多過咧喺安全，我哋講話安全水平嚟講，叫做啲食物咧係減低咗，譬如一啲嘅即係產生致癌物嘅咧，個温度最好係120度以下嘅，咁但係即係講翻氣炸鍋都係一個已经超越咗120度啦，咁所以都会发现其实佢哋某程度上咧都会出现有丙烯酰胺，咁甚至乎即系有阵时话建议你可以短啲时间或者低温啲，但系出唔出到嚟嗰个香脆靓颜色效果咧？咁我就试过有一次咧，就即系身边有人去整薯条啦，俾小朋友食，咁其实都闻到有啲窿味喎，咁跟住之后攞咗出嚟，其实都窿咗啦。咁而窿咗嗰部分，其实都一定系即系会系一啲可以致癌嘅物质。咁所以咧，即系现在好多时个建议都系话，气炸锅系可以用，咁但系咧就唔好列入为系一个好似我哋讲嘅蒸啊。一啲嘅煮啊、炆啊，或者系一啲快炒嗰啲嘅健康飲食方法，佢其实就唔喺嗰个类别入面，咁就唔好成日用咯，因为有啲真系日日都会用啊。 咁但係呢，如果呢氣炸鍋嗰個其實有個健康隱患嘅話呢，有冇話呢即係嗰個唔頻密使用嘅情況係可以去到幾多呢？即係譬如話一個月用一次，定還是一個禮拜一次都 OK 嘅咁樣㗎？ 在我自己的字典度啊，因为真係確實呢，我有好多啲 patient 都話 ,Mimi, 你觉得如果係即係买 airfire 嘅话，咁我点用先叫频密呢？咁喺我字典上，我觉得如果每个星期都会用得着佢嘅话呢，其实都频密㗎啦，即係等于有阵时我话代入，譬如会去食雪糕啊、甜品，个个礼拜都至少食一次嘅话，咁你觉得都密唔密咧？咁好多时佢哋都会答，都叫密噶。咁咪等于即系其实你转咗用气炸锅，个个礼拜都一次嘅话，其实即系枕住个个礼拜都食。系啦，咁其實都係密噶，咁我就會話，如果你哋想買，如果係譬如開 party 咧，有陣時真係要整好多碟餸噶嘛，咁有陣時可能係有啲係焗，有啲烤，有啲係氣炸，有啲係蒸啊，或者沙律嗰啲咁樣樣凍盤嘅，咁愛嚟運用我又覺得冇問題，因為大家一齊食啦，亦都唔係真係話可能個個禮拜都開 party 噶嘛，咁樣我就覺得用得值啦。買得值啦咁，所以有啲就同我講，咁我唔買啦，咁係啦， 係，咁我都覺得係嘅，即係任何煮嘢食啦，都不能夠，尤其是話即係啲油膩啊，或者係比較尤其是頭先阿 Mimi 都講話，哇，可能會釋出好多個化學物質嘅時候咧，咁都要顧住自己身體唔可以食過量咯，少吃多啲味，我都知道咧，即係炸嘅嘢咧好香口咧，好野味嘅，咁但係有時都要顧住自己嘅身體啊 ，Mimi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有機會會出現啲咩健康嘅隱患咧？ 因为其实长期气炸锅嘅话呢，咁我想即係讲下啦，一嚟我自己见到嘅有啲会都系摆一啲呢已经系本身脂肪高嘅食物。譬如我见过有啲人会去爱嚟做烧肉啦，鸡翼啦，有鸡翼皮啦，一啲高油份嘅肉类去爱嚟用 airfire 嘅。咁如果系咁嘅话，其实都要睇返，即係虽然煮食都冇用嗰个油，但系其实本身嗰个肉都是一些高脂肪的肉，而即係諗住煮食方法健康而可以成日食的話，其實都枕住不斷地食一些高脂肪的肉，偶爾久之都會增加咗，即係譬如體重問題啦、高膽固醇啦，都有血壓高呢啲咯。咁所以其實要注意。另外一點咧就係譬如好似整薯條。薯仔本身就低脂肪嘅，咁但係咧好多時當煮呢啲咧又要噴啲油，咁如果噴嘅油咧係揀唔啱嘅話，其實都會增加咗嗰個對身體唔好嘅物質。 明白晒啦。咁今朝早听咗 Mimi 咁多个建议啦。如果你屋企本身已经有气炸锅嘅朋友呢，就真係要量力而为啊。唔好因为呢自己鍾意食煎炸嘢呢就枕住用，都要注意一下自己嘅健康先得㗎。今朝早唔该晒 Mimi。 好，唔该晒。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单位了解有关建筑法的应用和施工情况。林汉豪听取房协行政总裁兼执行总干事陈钦勉的简介，了解房协辖下主要房屋项目最新发展，包括采用混凝土组装合成建筑法兴建的洪水桥第一 A 期专用安置屋邨项目。有關專用安置屋邨單位用以安置受政府清拆行動影響的合資格寮屋住戶，其中洪水橋下村項目第一 A 期的資助出售房屋，透過應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和建築信息模擬，縮短施工時間，令到上蓋工程可以在24个月完工，項目300个单位預計在2024年落成。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嚟大致晴朗的天氣。

今日天气咧就热啦，29度嘅气温，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先同 Barbie 讲声早晨先，早晨， 早晨啊小白。 今日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两位。 天气酷热咧，咁啊希望今日朝头早嘅交通都系路路畅通啦。 系啦，暂时都系路路畅通。 咁就好啦， 成理贵言啦。系系啊，暂时都系嘅。咁都提一提大家咧，话都好多啲爆水管啊、修路咧、封路咁，大家经过嗰个位咧就要小心啦。咁先讲翻港岛区啦，中环嘅卑利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卑利街介乎杰志街啦，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咧，就系全线封闭嘅。头先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 Toby 啱啱俾我噶，就系卑利街。哎呀，好嘢，重开啦，已经 好快手啊！ 系啦，就系中环嘅卑利街啊，较早前咧就系有紧急维修需要封路啦。咁啱啱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已经系全线解封啦。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卑利街。咁好，咁讲翻其他嘅封路先啦，就系土瓜湾嘅码头围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咧就封闭啊。码头围道就系去红磡啦，近住上乡道嘅慢线封闭，石荫嘅童子街咧都收咗好耐噶啦。咁而家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啦，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啦，依一个咧就系今朝早咧就收到，应该系琴晚啊，琴晚八点几收到嘅依一个消息，就系受爆水管影响啦。丽景嘅念祖街喺依个祖尧村嘅启廉楼对出啊，需要全线封闭嘅，就系念祖街。近住呢個祖尧村嘅啟廉樓對出需要全線封閉啦，咁揸車朋友就要改路嘅。咁路面方面咧，就係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化花園嗰個樽頸位咧就比較車多啫。隧道咧，隧道走音，隧道暫時都係正常嘅。OK， 咁交通方面咧就咁聽落去都唔錯 喎，係 咯。咁朝頭早嘅時候最緊要咧，即係雖然熱啊嚇，咁但係大家揸車嘅時候咧就唔好諗住哇天氣熱啦，哎呀就哎個人都揸到興曬就唔好。 冇 暴躁，千祈唔好話 嚇。開心啲啦，係咪啊？ 係啦， 冇辦法啦。有時塞緊車，咪塞下咯，輕鬆下咯。雖然講係容易嘢濕啦，人哋搞錯啊，塞車係你仲話用輕鬆 下。其實都會好猛嘅，我都覺得。 會啊， 咁就算做乘客都好猛嘅，有時。 冇錯，好簡單啫嘛。聽住港台交通消息，咪避開塞車咯。 啱啊， 好聰明嘅方法。 轉一轉咁樣，甚至乎如果你係巴士嘅乘客嘅咁樣，咁有陣時可能路面上面慢咗嘅，或者係個車長咧就想安全至上，咁啊冇特別快嘅都。唔好諗住，可唔可以揸快啲啊？咁樣路面嘅咧交翻俾咧，即係 司機係啦，司機話事， 交翻俾司機， 交翻 俾車長。 老公話事嘅揸車，我唔係 啦，最好就係咁啊。係 啊，小白阿爸，我想講下咧，上個禮拜咧咪講得熱烘烘嘅，你記唔記得啊？港府咧就為咗打擊呢個衞生黑點咧，就要清理呢個棄置嘅單車。咁、但係一個問題出現咗啦，業界咧就憂慮咧誤殺古董車。 哦， 係啊，因為講得熱烘烘咁，因為政府咧佢就係早排咧，政府就希望修例，希望修例啦。車主若果兩年之內冇為車續牌啦，取消登記或者係取消豁免咧，就係屬違法嘅。咁如果涉及非法棄置車輛咧，哇，更加可以判坐監添。咁而家咪商議緊呢個條例嘅。 係啊，即係喺街邊擺咗好耐嘅一啲嘅汽車，係嘛？ 係啊。咁不過有關嘅修例咧，當然惹嚟好多爭議啦。唔少車主咧，而家咧喺私人地方啦嚇，唔知你有冇啊？小白收藏呢一個汽車嘅，例如古董車啦嚇。咁車主咧，你知啦。而家佢如果立例嘅話咧，車主一定要領牌啦。咁所以咧就批評政府，如果修例咧就驚殺錯良民，咁同埋侵害古董車收藏者嘅權利，令到佢哋突然之間墮入法網。 咁如果係有架古董車，我當啦，我真係有架古董車嘅。咁啊，斷估我都應該有啲米噶。 唔係有啲嘢應該多米多米。 係咯，咁我又斷估我應該自己有個車房或者有個地庫定係點樣，即係總之有個位， 有個位收藏 佢嘅。 冇錯。 咁又冇理由周街擺㗎。如果古董車我又周街擺， 梗唔會啦。古董車點會周街擺啊？ 係咯，嗬。 所以啲人咧，所以人冇咁講啦。每一個條例出嚟咧，都會惹嚟好多爭議， 係咪先？ 咁所以其實呢一樣新聞咧，其實算我睇翻啦，上年咧已經講啦，但就未係話立例嘅。原來上年咧新聞已經講咗咧，冇罰則同埋冇地方處置，令到棄置嘅電單車越嚟越多。 哦，電單車又係一個問題啦。 棄置電單車越嚟越多，而家唔係講單車，因為棄置電單車咧，你追查有困難啦，而家又冇罰則，咁同埋咧缺乏咗咧香港政府咧棄置車輛嘅收集中心，咁加上咧二手啦，咁電單車零件最主要就係佢哋嘅零件市場唔活躍啊，咁所以令到私營嘅車輛回收公司咧，梗係唔會收翻你嘅電單車啦，甚至唔會為車主提供任何嘅回收費添，所以我哋喺街見到好多棄置嘅電單車咧。 同埋俾人拆到甩皮甩骨嘅，你見到啊？ 係我見到啊。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話想追查嘅話，執法人員都好難追查佢身份嘅，就算係靠佢個車殼號碼咧，車殼有號碼噶嘛。 所以因為佢已經拆到咧就甩皮甩骨，可能就係唔想俾人追蹤到佢嗰個嘅車殼號碼。係 你拆到甩皮甩骨嘅話咧，所以相關法例咧根本亦都係好難去追查。 嗯。 咁所以而家依家咧就而家熱烘烘咧就講緊，其實都係嘅，周街都係好多棄置嘅電單車。 嗯。 咁至於你話立唔立例咧，咁啊大家慢慢查，慢慢傾咯。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唔好嘅，即系你一定要揾地方处理咗佢嘅。如果你唔揸嘅，你咪退翻俾，一定有地方俾你退噶嘛。车房啊，问下佢哋啊，咁样系咪先？ 但系好似话要俾翻钱添啊，唔好话回收啊，所以咪够周街摆咗啲人，因为公德心嘅问题啦。同埋，我觉得近排咧都好多人揸电单车，因为我啲朋友咧都学咗电单车，咁、所以越嚟越多人揸电单车，所以其实个市场需求咧系增加嘅。咁、加上你知啦，买嘅新嘅电单车价钱相对又唔系太贵咧，所以好多人都会去换电单车同埋买电单车啦，所以种种因素之下咧，电单车咧就越嚟越多俾遗弃喺街度咯，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政府去谂下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啊？好似好多新闻都讲，可唔可以开呢个回收弃置车辆嘅问题咧，就提供最紧要讲适合嘅配套同埋地方俾佢哋弃置同埋点样处置咯？ 啱嘅，啱嘅，啱嘅。咁啊，如果你个交通配套再做得好啲嘅，连即系。仲可以快過電單車咁啊！冇人揸電單車咯。 係啦，講開咧 ，Barbie 啊，小白講開呢個棄置電單車咧，即係廢物啦嚇，即係有我哋當佢唔要嘅，又當廢物啦。咁、我突然之間咧，琴日突然之間諗到四電一路。 哦， 哇！其實咧，我覺得咧，香港咧，你知啦，咁多人口啦，其實好多廢置嘅電器咧，其實將會啊飽和嘅堆填區，我覺得。咁點樣去處置咧？我突然之間諗到啦，我有個朋友咧真係好叻嘅，佢所有嘅電器都可以維修嘅。我記得我上次個風筒咧，你知啦，好大個風筒，唔係細風筒，長頭髮。哇！咁我你知啦，我哋呢啲唔熟呢啲電器噶嘛，咁我點算咧？佢突然之間佢話：不如你試下俾我先生整啊！哇！佢一整咗之後咧，原來係甩咗條線啫嘛，用多年幾。咁、所以其實我成日喺度諗啊，如果咧香港有好多呢啲專係同人維修電器嘅話，洗衣機都係啊，上次 有㗎，有㗎，係 咪啊？如果多嘅話，但唔多咯，係咪啊？ 我自己親身經歷咧，就係我自己屋企個電視都壞咗，係、啦，即係都之前都有同阿鐘哥講嘅壞咗，咁啊佢都說服我，不如換一個啦， 好啦，難保啲啦。 於是乎咧，我真係拎咗去維修，喺深水埗橫街雜行，我真係抬過去㗎 嚇。真係怪我嗰時，係 啦。咁維修咗之後咧，咁啊而家個電視機即係 touch wood 啦，都仲性能良好啊，係啊，啲色都好靚啊。 係啊，其實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嗱唔想個棄置咁多電器，我亦都相信好多人咧唔想抌嘅，但唔識維修嘛，咁啊焗住抌咯。 係 咪好似你話齋電視機、洗衣機、雪櫃，其實咧可能佢少少嘢壞咗，我哋唔係專業啊嘛，專業人才就咁嘅意思咯。咁如果政府可以提供啲租平啲嘅，俾呢啲维修人员嘅，可以租咗嘅地方，俾香港人知道，哇！原来呢度有维修，我相信好多人去帮衬 啊， 可以解决都冇咁多人 抌 咗啲 师傅咧，再喺一个咧便利啲嘅方铺位，去到做维修，唔使再好似我咁鼠入去横街窄巷搵个师傅。 系啊，你仲要搬去喎电视机，你嗰个个好似你咁叻啊，小华搬去你嗰几有啲五十寸嘅，50寸六十寸 都搬得我好辛苦。 或者开发下嗰啲维修网站，即系而家咪好多嗰啲补习中介网。其实都可以开发下呢啲维修师傅嘅网站招聘网，因为好多时啲电器都要需要上门整噶， 冇错啊， 系啊，雪 柜、 洗衣机、冷气机嗰啲点台都自己唔识拆， 系啊，你只要整咗嘅话，又唔需要抌咗，又可以再用多一段时间啊，几好啦，系咪？大家可以谂谂 嘅 真系。 好啊，好啊，咁啊呢啲都系好嘅方法嚟嘅，大家听听啦吓。好，唔该晒 Didi， 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钟哥有咩意见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出边天气如何咧？系。 我仍然冲紧凉啊！今日 即系应该就断估唔系落雨，系热到出汗，湿晒嗰只冲凉。 嗱，不过咧，即系好彩我哋晨光咧都有高咁啊！琴日就通知咗我哋嗰个打风路线图啊！ 哦，系 佢一定系想讲高级科学主任白元浩啦。 高级科学主任啊，白元浩啊，咁好明显咧，今日应该系打风前嘅嗰种翳闷啊！ 哎呀，咁好辛苦啦，真系。 嗯， 系啊，比琴日咧。仲要焗啊！即系嗰个感觉咧，好似焗到好似桑拿紧咁啊！而家 系哇，系 系啊！咁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我 提一提大家最好帶兩件衫，點解咧？嗱、嗯，一件咧就著住喺街可能你熱啦，另外帶多件外套啊。 嗯、 如果咁樣一冷一熱一入去翻啲室內嘅地方咧、 嗯， 可能就會感親啊，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 啊。係、嗯、啊，因為呢啲咁熱嘅天咧，大家中意一去到室內嘅時候咧，等我個冷氣較凍啲先，就係、是、咁啊，容易病啊，吹親啊嚇。係 啊，總之而家咧就天朗氣清，萬里無雲。不過咧、嗯、就呢兩日咧陣間你阿小白同阿芭比都會講啊。嗰、那個天氣咧可能會急轉直下嘅，咁、哦、留翻俾兩位繼續去講講啦。 好，唔該曬鐘哥，快啲翻嚟啦嚇。好，咁啊天氣方面咧，天晴，日間酷熱，部分時間有煙霞，市區最高嘅氣温大概34度，新界仲要再高多一兩度啊。吹和緩西至到西南風，展望啊明日酷熱以及有煙霞，稍後天氣轉壞，海有湧浪，晚間風勢逐漸增強，星期四風勢進一步增強，有狂風大驟雨，海有大浪。而家2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8%，酷熱天氣警告係生效噶。朝早嘅時間已經嚟到7:20啦。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早晨啦！今个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当然唔少得咧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一啲情绪疏导啦、辅导嘅一啲心得啦咁样。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啊，今日不如咧同我哋讲一下一啲情侣关系啦。嗱，疫情嘅缘故咧，咁啊都有两年几冇去旅行啦。咁当然咧，有啲情侣咧都会觉得吓、啊、去旅行咧都一种咧开脱嚟嘅。因为可以 relax 下嘛，咁啊两个人又唔使成日困住喺香港，但系咧反而咧，即系依家真系困住喺香港咧，要去嘅地方都去晒啦。啊 ，station 又试过啦，去露营啊，可能体验下又试过啦，即系好似已经好闷啊，咁样好似情侣之间咧啊，没有趣味啦，咁啊多摩擦。多咗拗撬咁啊，即係叫做有呢啲咁嘅情侣叫嗌霎嘅情况。嗱，当然啦，即係过往嗰几集我哋讲啲issue 都比较大啲嘅。咁啊，今日我哋 minimal 少少，微观少少，如何维持情侣关系呢个议题，周博士系咪好驾轻就熟呢？我想问下，嗯。 诶、哎，唔敢咁讲，同时呢个好重要，多谢阿 O 提起呢一个吓，情侣关系系即系每个人都渴望有幸福嘅感情关系啦吓，而幸福而同时喺现实世界上咧，大部分嘅感情关系都千疮百孔嘅，或者甚至伤痕累累嘅，或者好多唉，好吃力、好辛苦嘅地方。真正非常幸福快乐嘅情侣咧，其实比例唔算高嘅吓，咁我觉得我哋一定要掌握到幸福快乐之道啊，特别喺感情关系上边吓。我觉得真正嘅幸福咧，最重要咧就唔系我想要啲乜，而系我哋能够喺大家嘅关系里边一齐创造到啲乜。因为往往我哋太将自己嘅需要变成期望，然后强加喺对方身上，咁于是咧就我哋好努力去爱，但系冇用到對方需要嘅方式去愛去付出，而大家都係咁嘅時候咧，大家就好辛苦啦。咁、阿歐，你剛才講旅行啊、station 啊、疫情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即係好多情侶都抱怨啊，哎呀，有得去馬爾代夫就好啦，有得去巴黎亞就好啦，即係。但其實那個只是冰山一角來的、即去旅行當然很幸福快樂很開心啦，同時真正的幸福快樂不是任何外在的地方、所以只是好好啊哦你講了情趣這兩個字、情趣是需要去創造去發掘去培育去鞏固同埋需要持續去做的、幸福快樂關係需要持續去經營的、所以我鼓勵有情侶關係的朋友依刻俾自己靜一靜，首先唔好去抱怨对方先，首先唔好觉得哇佢点衰点衰点衰，即係只会令到大家更痛苦更沮丧更委屈嘅啫吓。相反试下由依刻开始，我可以点样同我嘅伴侣一起创造属于大家嘅幸福关系呢？咁最简单一招呢就喺当下啦。即使你去嗰间茶餐厅去咗20次，即使去嗰个公园去咗50次啦，试下下次入间公园嘅时候俾自己静一静，咦见到只雀仔，哎呀只雀仔好可爱，哇或者见到花叶咧，我系谂起啲乜啦，每一刻都唔一样嘅， 系 咁、所以同一段关系，我哋要懂得历久常新啊，即系如果唔系好热门嘅，你去旅行你去到好快你环游晒世界，咁 跟住点啊？跟住离婚啊？ 系、 哦，即系呢个唔系个出路咯。咁、所以回归内在，回归当下，然后大家用心懂得去有效沟通咧，呢、这个先系情侣真正细水长流之道。 系非常认同华山博士头先讲到沟通呢两个字咧，好重要啊！好多时候咧，啲摩擦咧都系因为沟通不足啦，或者咧啲误解咧而嚟嘅。但系咧有阵时情侣啦，嗱我系已婚人士啦，但系回想翻旧时情侣嘅阶段咧，就冇咁多实际嘅要面对，即系唔使公车公楼啊，即系或者养小朋友呢啲，即系一啲好。practical 啊，實際嘅考量噶嘛，咁啊情侶可以浪漫一啲，但浪漫之餘咧，大家都少咗一啲時間坐低靜靜地去溝通，真係好似頭先華山博士咁樣，我用其他物質嘅嘢或者用啲活動去充撐咗嗰個拍拖嘅時間咯，咁樣咧就係中咗個量啊，就冇中個質啊，其實個溝通嘅質地喺情侶之間。都好重要喎，系咪周博士？嗯， 系啊，阿欧，我好中意你讲呢一段啊，讲得非常之好啊。 我抄你噶咋，你本身 send 咗啲稿俾我，我照读噶咋啊，唔好俾啲听众以为我真系识啊，我唔识噶，系啊，我都系听周博士讲噶咋，系啊。 唔得唔得唔得，阿欧先系我嘅老师啊。 唔会唔会， 好，我哋唔好互相擦鞋啦。OK 啦，啊，真系衷心多谢阿欧，你正系举一个好实际嘅例子，一对夫妻特别有埋小朋友咧，我喺香港就好大件事啦，件事好复杂，好庞大。一个好浩瀚嘅工程啊，即系排山倒海嘅事务啦、工作啦、要处理嘅嘢啦、决定啦等等啦，咁所以即系话阿欧讲得好好，就系嗰个 quality time 啊，即系重质不重量，因为我太容易俾排山倒海嘅生活嘅细碎嘅事情所卷咗入去嘅，于是个夫妻或者情侣嘅感觉咧，个激情咧越嚟越淡啊，逐渐只系变成好似做生意合作去经营啊小朋友呢盘生意咁样，即系大家每次倾都系倾啲事务性、事务性，即系 problem solving， 咁嗰个情感个浓度就会下降，所以我鼓励大家用一招嘅啫，如果有固定嘅情侣关系啊，确保有。quality time 同埋 make it a daily practice， 即系话持续每日嘅实修变成练习，每日唔使多噶五分钟，但确保必须要小朋友休息咗，系两个 private time， 即系私人空间啊，唔好惊惊嘅，忽然阿 B 啊走出嚟啊，咁就搞唔掂噶啦，咁又去晒阿 B 嗰度啦吓，必须要即系安顿 settle 嘅，喺室内又得，喺公园又得，五分钟已经系非常好嘅，而好清晰，呢五分钟咧唔系批判嘅。唔系聚焦事务嘅，唔系讨论问题嘅，唔系开会啊，纯、粹系交流内心嘅感受。谨、记嘅原则，非批判，非投射，非攻击，非对立，非教导，非暴力。即系唔系话你做乜咁？点解你唔咁？你要点？你系教导暴力，由上而下，纯粹讲我个人嘅感受，最多可以讲。啊，老婆，我见到你咁嘅时候咧，我内心有咩感受？而唔系话点解你咁，你系咁，你永远都你成世咁，咁又开拖又嗌交。嗱，每日如果有五分钟咁，我保证啊，你哋嘅行即系个感情关系会不断不断咁提升嘅，然后哇，觉得好满足，好快乐。因为每日都好多事务发生嘅，我哋每日都需要回归内在去处理自己。透过呢段关系咧，喺关系中修行，亲密系最好嘅修行，因为赤裸裸。咁我就同大家分享呢条桥，渴望对大家有价值。 一定有价值啊！我剪翻落嚟俾太太听翻添，唔系，其实叫佢听翻晨光第一线嘅重温认得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嘅分享啊！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讲下啲开学或者关于学校嘅一啲啊情绪事务咁啊，究竟讲咩咧？下个礼拜你咪知咯。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多谢，拜拜。 度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我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那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却缠绕脑海，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灯。 的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看戏，现在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睡不着就吃药，没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 早上7:29了，张曼芝的作品叫做 Panda， 出面29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当然生效陪住我们了，神光第一线都是陪住你，先听听7:30的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向杜金拿追颁英勇勋章。杜金拿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密盟友杜金的女，日前在汽车爆炸中身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较早时话已经破案，公布疑犯是乌克兰公民沃夫克，又指控乌克兰特工部门在背后策划杀死杜金拿的犯罪行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中话，访问了沃夫克的表妹，她说沃夫克曾经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服役，因为身体问题转到办公室工作。又指平日对任何人都好口密的沃夫克，一个月前去了欧洲，没有返回在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的寓所。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日前说，乌克兰和俄罗斯莫斯科州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土耳其今年至今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倍增，而在西方对俄制裁之下，俄罗斯和土耳其准备在商业尤其是能源贸易领域上开展更广泛合作。提供全球金融市场数据的公司路夫特指出，今年年初到目前，土耳其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已经平均超过每日200,000桶，去年同期是每日98,000桶。俄罗斯挥军乌克兰后，土耳其并未跟随欧美制裁俄罗斯，理由是土耳其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今个月初曾经会面，同意两国加强商业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实现共同安全的基础，也是国与国交往的黄金法则。联合国安理会应本月轮值主席国中国倡议，就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共同安全举行公开会议。主持会议的张军说，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安危与共，各国要实现自身安全，就不能漠视别国的合理安全关注，亦不能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搞单边主义，令和博弈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既难以保障自身长久安全，亦会导致危机轮番升级。在这方面，北约东扩引发的问题和带来的教训是深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酷热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可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丽景嘅念祖街，因为爆水管，念祖街近住祖尧村启廉楼一段需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咁喺石荫嘅童子街都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至于较早前中环卑利街嘅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咗，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全线就已经解封。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就去到红桥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如果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但他就瞒着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你会点算啊？ 好友突然死亡，作为同学又可以点样帮忙？ 这个诈骗犯，他是点样在短时间内令王雪咁快相信他？ 网上聊天记录会不会是破案关键呢？国剧夜场悬疑剧，王俊凯、张译主演，《重生之门》，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受害人不止一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首校歌读哪间学校都会有共鸣。 想我好保护我，想我好不是错事，谁明白我很想闯次祸，不理会结果，不记得翻叛过，不记得追逐过是真。 学校题材，今次德形容这首歌是另类校歌来的，写出了这两年疫情下的校园生活和心情，勉励自己和同学们继续 move forward。 和歌唱大赛全场 作曲王明德、廖志华、田志林、若玲，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了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王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 to 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又是这个酷热天气警告， 是啊，继续黐住我们没办法啦。 不过29度而家是吧， 是 咁啊，相对湿度87% 啦，系啊，系啊，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但系你见到市区最高嘅气温啊34度嘅，新界再高多1-2度，咁啊，所以咧即系都系热噶啦。 哇，加上佢即系36噶咯，听到个数字觉得好恐怖啊。 咁啊，今日我哋嘅高级科学主任啊，小白咧 send 咗嗰张图出嚟咧，咁啊 send 咗俾其他嘅人睇咧，知唔知佢哋嘅反应咩啊？ 讲咩啊？ 好正啊！ 即系我究竟佢哋话个幅图好正啊，定还是个风打得好正咧？我唔知道。 嗰幅系啊，系好正啊， 好正 系啦，嘅都系嘅。 系啊，不过咧，即系我自己即系寻日都有同同事即系分享翻啦，即系成班嘅拍档喺度讲翻话啊，都有机会咧，就系呢个风球会嚟香港啦。咁啊，其实就存在好多嘅变数嘅。咁如果就咁睇嗰个，即系我寻日亦都有 copy 翻天文台嗰个图俾几位睇嘛。咁啊，就咁睇嘅时候咧，好似咧都正正地咁样。系啦，跟住再睇翻嘅之後咧，啲傳媒就開始出嚟啦，嗰啲 push 就喺度話：哇，係呢個風咧，叫馬鞍啊嘛，如果係命名咧，就叫馬鞍啊。咁又話到佢有機會直撲呢個馬鞍山啊，咁樣嗰啲咁嘅 get 啊出曬嚟啦。係啦，不過咧都有一樣嘢要提嘅。咁啊，雖然咧就話而家個方向咧，其實望起上嚟都幾接近香港，又有機會咧會喺香港。有機會在香港掠過啦，通常啲説話都要咁講，即係 有 機 會， 係啦， 可能 唔會 guarantee 嘅，即係冇 guarantee。突然之間可能有其他嘅氣流啊，或者影響佢轉彎，唔出奇㗎。 好古惑噶嘛，成日都係咁噶啦。你以為佢可能吹得正嘅時候，突然之間掟個彎走咗。 係啦，咁我其實頭先咧，七點半之前都有同阿 Barbie 講嘅，就係講咩咧？就話佢雖然如果有機會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係咪一定會掛更加高嘅風球定係點咧？原來又未必嘅，係啦。當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如果佢個中心風力係低嘅話咧，即係佢只不過原來維持咗喺一號至三號嘅話，佢上唔到八號喎。咁大家就冇咧，喂，佢都嚟到咯，你又唔掛更加高嘅咧？ 因為個風力唔夠啊， 個風力咧亦都唔夠。咁個風力亦都係即係其實好簡單。睇數據啫，即係我自己就好信天文台嗰啲，佢啲儀器喺曬度。 係啊，梗係信人啲儀器啦。 儀器數字又冇得呃人嘅，係啦， 唔該曬高級科學主任啦。不過咧，我成今次個名咧叫做馬鞍啊嘛，咁好明顯就係香港郊區㗎。 冇錯，冇錯，冇錯。 馬鞍山， 馬鞍山。 哦，咁以後改名真係好容易啊。飛鵝。 吓，飞鹅 太平， 可能有啲真系有嘅， 大雾咁已经可以改多三个风嘅名，系咪啊？即系删咗个山字咁样咧， 系啊？ 点解唔谂啲咧？不如叫做唔好打得唔得咧？今日呢个风叫做唔好打风，咁会唔会易好啲啊？即系或者叫打唔成， 打唔成 风。咁咪好啲囉。 咁呢个要嗰啲咩国际咩气候组织嗰啲一齐要有个同意先得。 咩中国人成日咩都要攞个意头㗎嘛。 係呀。 攞意头打唔成风呢个风打唔成啦。唔好打风唔好打风囉。呢啲名咪好啲囉。 係呀，我諗啲 creative 啲嘅。 係呀。 克制住啲风。嗰啲譬如可能有多神話故事噶嘛，咁啊專係對抗嗰啲咩風妖精，咁有啲勇士嗰啲名就用翻嗰啲，咁啊即係要係打低個風咁嘅意頭，可能用翻呢啲都，因為而家好多都係譬如。生果啊，或者用翻地方名啊，即系用 生果唔好啊，改成生果都好劲啊！ 计我话，梗系改颜色啦，系咪先？即系完全你谂下有啲咩颜色啱啊？ 嗯，系啊，啡色啊， 黄蜂就得啦，仲有咩色啊？你谂下， 不如叫黑船啦， 系又可以，好多颜色都啱噶， 都系嘅，都系，所以就密切留意住啊吓，即系天气咧都会突然之间变化嘅。咁啊，天文台其实。好叻噶！佢而家都已經講定俾你聽啦。明日酷熱有煙霞，稍後天氣轉涼，同埋海有湧浪，呢啲都字眼出曬。 講多兩句啊，即係人腦啊精啊，鬼腦啊靈啊。琴我即係今朝 原來係下一句噶， 係人 叫咩？ 鬼腦啊靈咯， 人腦啊精啊嘛，鬼腦啊靈啊嘛。 你冇聽過咩？ 人腦啊精我聽過， 鬼腦啊靈，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嗰啲唔使知。 你知唔知道咧？即係我咪琴日同今日都有報天氣翻嚟㗎。 係啊係啊， 琴日同今日都係熱。但 系 真系唔同嘅，琴日咧就真系热，今日咧系焗，两种系唔同嘅， 闷热添。 我好怕呢种翳焗噶， 所以咧真系分得出。今日咧就睇到，咦，打风，因为成日都话打风之前咧好翳焗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似系嗰种感觉，即系琴日都唔觉，今日真系好觉，所以听日开始大家真系小心啲。 系啊，咁啊啲雨水亦都慢慢吓过埋今日之后就会嚟噶啦。好，今日其实咧想同阿钟哥啦，同埋阿 Barbie 咧讲一样嘢。咁我哋其实每一个城市。都係有啲地方咧，一定係會舊咗嗱。香港其實都好多舊區啊， 個人都舊咗咧， 人一老咗啫，係啦。咁但係其實舊區咧有好多叫做屬於當地嘅情懷咧，就可以令到同當地人連結。舊區亦都唔係話喺旅遊事業方面做得唔好嘅，因為你只要將佢包裝咗佢咧，佢亦都可以叫彰顯到某一個地區佢嗰個文化色彩。因為新嘅咧，你發覺新嘅其實全世界差唔多 高楼大厦其实又差不多，入面你商场其实又是差不多，反而是怎样保存他们旧的东西才可以真正吸引到外国的游客去到感受一下他们那个气氛。所以说譬如不同的城市他们也都这些旧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旧区那个收葺啊，甚至乎它的保养呢其实是很消耗人力物力的， 即是不需要太旧的，你不是讲到旧到像罗马斗兽场那些 那些 全部都 是 历史文物建筑 的。即例如这样说，香港人都很喜欢去日本旅游、韩国旅游，这两个地方呢其实仍然保存了很多旧的寺庙，甚至乎在他们不要说寺庙，旧的区里面很多的楼宇甚至乎平房呢都有翻若干年嘅歷史嘅，咁好似舉咗一個例啦，以前曾經去過京都，因為京都都有個別名叫千年皇城啊嘛，即係佢喺嗰度曾經做過日本嘅首都都一段長嘅時間。咁京都咧，其實佢入邊都非常古色古香，除咗好多廟宇之外，好啦，平房有好多人住嘅屋企咧，其實講緊即係隨時都幾十年，甚至乎過百年嘅。咁有啲以前有啲朋友入去佢屋企嘅時候咧，你即係真係～踏在个玄关踩入去第一格咧，你成家都系咩一声嘅咩咁样，我即刻咧放慢咗脚步。我而家就开始即系、就是、自从嗰次之后咧，我有个好大嘅经历就系点解有阵时候我哋睇哆啦 A 梦咧，佢成日嗰个大雄个阿妈成日闹佢啊嘛，你唔好跑啊，唔好喺度走嚟走去啊，因为喺呢一类型嘅屋咧，其实佢哋行得大力少少咧，都真系好嘈，同埋真系会烂嘅。系啦，咁所以咧就住得好斯文嘅。好啦，咁而家有咁多呢一类型嘅平房嘅时候咧，咁啊收葺有一个问题啦。咁当然佢哋都有好多加固嘅，好似我嗰阵时入去京都嗰间屋企咁样咧，佢虽然系咁旧，但系你见到佢有啲新嘅装，或者嗰啲横梁咧，佢系可能整个九十度嗰啲有啲杠咧喺度即系支撑住原本嗰嚿木头嘅，所以嗰嚿系木嘅屋。但是仍然有一些加固的工程，咁当然当地人当地政府就批了他们可以继续住，咁样佢先继续住啦，系咪先？好啦，咁有好多呢一类型的房屋啊，甚至乎叫做建筑物呢，其实都旧咗啦。咁原来呢坊间呢唔系淨係香港啊，全世界都有呢啲嘅计划，就系咩呢？用积木去到帮佢哋做收葺。 积木系讲緊木制嘅积木，定还是系即系有啲拼拼嘅损毁嗰啲积木啊？ 我哋玩嗰啲呢，好多细路仔玩嗰啲积木。系、 哦、 啦，咁原来呢有啲咁嘅计划都得意嘅，即系我望翻落去嘅时候呢，佢话用呢啲嘅积木呢，就可以帮大厦，唔系话即系嗰个最主要嗰个桩位啦，嗰个大柱嘅位啦，系侧边有啲，譬如可能佢呢嚿砖。呢、這個磚有少少位花咗爛咗，然後咧有啲嘅叫做設計師咧，佢哋會用啲積木咧喺佢嘅外層嗰個位咧，即係不影響樓宇結構嘅位咧，去用啲積木咧就慢慢逐粒逐粒好細粒嘅，就砌翻靚佢，令到佢喺一個好古舊嘅叫做文化風采入邊咧，帶一點咧就係摩登嘅感覺。咁、當然啦，設計師亦都好叻嘅，因為喺佢砌嘅時候咧，佢會就翻當地嗰個設計。例如佢本身係灰色嘅磚嘅，可能佢嗰一刻佢都係想將呢啲積木咧融匯翻、融合翻喺嗰個嘅顏色、color tone同埋個設計入邊咧，佢就會採用翻相近嘅積木。去到陷入去， 你咪講緊嗰啲咩高嗰啲積木啊？ 呢個都係呢個其中一個，係啦。咁啊積木有好多款噶嘛。咁有啲咧設計師佢甚至乎如果佢想喂呢一度咧成個嘅村莊，可能佢個顏色太沉啦，我反而咧想喺入邊加翻啲活力嘅。咁喺可能會喺一啲譬如灰色嘅牆身嗰度咧，佢哋會特別採用嗰啲七彩或者顏色非常之繽紛嘅積木咧，去到將佢個外牆咧就做一啲簡單嘅手 術。喂，但係你而家當下睇住會覺得好有創意啫，即係喺啲舊嘅嘢有啲新嘅少少點子放喺度，你覺得哇幾好喎，保育保育咁樣喎。但係你諗下，如果200年之後，啲人再睇翻呢啲舊嘢咧，會好奇怪 嘅 喎， 咁古怪嘅啲建築風格， 建築風格會咁奇怪嘅， 可能即係200年之後，啲人就會寫咯。原來喺2022年嘅時間咧，曾經有人喺呢啲咁舊嘅建築物入邊加咗另外一種嘅叫做積木藝術喺嗰度，咁、可能即係200年之後會睇翻嘅。原來嗰陣時甚至乎係講緊，因為200年講300年之前嘅建築物，但係喺200年之前咧就有一個特別。嘅收葺，咁又系另外一種嘅文化風格。呢啲文化藝術，鐘哥都好熟。當文化藝術呢樣嘢點樣去到孕育出嚟咧，就係當有啲人去到做，然後開始多人留意，佢就成為咗一種嘅 文化，一種嘅藝術、 哦。所以如果照呢個邏輯咧、可能呢個諗法唔係當而家先有噶嘛、可能喺幾千年前已經有噶啦。 可能一出呢個節目嘅時候已經有、 啊。可能當時嘅金字塔最初嘅時候同而家唔同嘅，可能而家嘅金字，我哋見到嘅金字塔咧，可能就係幾百年前有人咧揾啲嘢補過補過，補完之後變咗而家咁樣。 哦，係、哦。 可能原本嘅都唔係咁嘅。 可能佢原本係細細嚿砌上去，不過佢哋揾到啲技術，將細嚿砌咗上去之後變成一嚿大嚿。唔知喎、啊、呢、這個， 所以我成日都話咧，即係金字塔呢樣嘢好神奇嘅。 係啊， 究竟最初係點？邊個起？冇人知噶嘛。 嗯， 即係又係外星人嘢。 傻期待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都数不通。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我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旧。将几千个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旧。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极勇敢无惧。继续过，然而那个错不豁然走过，信即过，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数，最信一卷，能力直升一步。大个继续信如最初，信着我，事态明明到永不言落，仍然能信，仍然能将那事，靠能信去作乐。 星康信之卷，今朝咧又同大家讲下咧，哈哈，呢一个咧系关于工作事啦。咁最近咧睇到有啲嘅市场调查咧，同埋一啲人力资源嘅报告咧，就话咧，按照今年啊年头嘅其中两个月份咧，二月至到三月嘅时候咧，就访问咗本地，即系香港咧，大概1000个员工啦，年龄介乎18至到67岁。嗱，我哋都喺呢个 range 里面，不过冇访问到我哋。 唔系67岁，即系做到67噶啦，工作嘢嚟噶嘛。 有啲人都可以做到67岁嘅，真系系有啲工种都可以嘅。 工作于娱乐嘅咧，可能有啲人 系。其实我觉得如果我可以做嘅话，我都会继续做嘢落去嘅，唔会老得咁快啊。 我谂我都会想啊，其实我唔系好想退休嗰啲人嚟嘅，因为退咗休如果太过百无聊赖咧，我都唔知做咩好。即系除非我有个 target 就系、是、啊，我已经有笔钱。可以去 plan 咗点玩点玩点玩嘅，如果唔系咧，我断估我都应该冇笔钱噶啦。 咁啊唔系，有笔钱我都会继续做、啊。你点知听日发生咩事啊？做得一日得一日啦。 投资失误咁样。 嗱，我就唔投资嘅，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咧，即系我会未雨绸缪咯，因为我嘅计划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噶嘛，可能仲有我嘅屋企人啊，或者系我嘅下一代啊咁样。咁所以我都会好负责任咁样觉得，唉，我留得几多俾佢哋就尽量留多啲啦咁样。 所以你嘅下一代未必负责任咯。 点解？ 因 为佢唔使做 埋啦嘛，系咪先？即系佢应该谂下上一代啊嘛，唔系谂下你要谂下下一代。 系，所以我应该等佢十八岁出生之后我就唔做啦。 所以芭比呢种嘅 十五岁啊。 就自己 唔 做， 咁早唔好谂啊，走佢。 所以芭比呢种嘅叫做思维模式咧，就系、是、都几传统中国嗰种思维模式，即系、上一代会谂下一代嘅。外国嗰啲啫，其实就不一样嘅。上一代咧，可能咁长时间，喂，你真系要自己出去搞噶啦，大个噶啦，咁要自己照顾自己啦咁样。 所以即系题外话，所以咪就系搞到咁咩咯，即系大家上一代同下一代咁多矛盾咯。因为上一代永远谂下一代做啲咩啊嘛，但下一代自己谂唔到自己嗰代想做啲咩。咁即系我嗰代，我自己梗系想自己话事噶嘛。原来上一代帮我话咗事噶，咁我梗系唔开心啦。 系啊， 咁所以梗系上一代，你谂翻自己嗰代得啦。下一代佢哋自己会谂啊，唔好帮佢 plan， 自己照顾自己。 系啊，楼都唔好帮佢买， 都 OK 嘅。 帮佢俾埋首期行开啦，即系。 咁啊唔得。喂，嗱咁啊，今朝讲呢一个咧，就真系自己对自己负责任嘅，因为问翻自己本身啊嘛。嗱，问下两位啦，如果喺选择工作嘅时候咧，到底你哋对于呢一个问卷嗰啲问题咧，个答案会系点样？好啦，你哋估唔估到咧？边一种嘅职业类型嗱，譬如话系长工啊、散工啊、兼职啊、freelance 啊，系对于我哋呢一堆嘅受访者或者即系叫概括咗咧香港人嘅心态里边咧最中意嘅工作咧？ 如果而家当下，大部分我觉得都系中意 freelance。 哎，系啊，我觉得我自己睇翻咧好多外国嘅，唔系呢个唔讲香港先啦，讲外国嘅调查咧。越近年輕嘅一輩咧，佢哋最中意咧就係享受自由嘅工作模式， 哦、即係我中意做就做， 係啦， 我唔想做唔做， 係啦。 但係唔擔心會即係揾招唔得眼咁樣咩？ 以前個年代即係講緊以前啊，應該係八十後，八十年代，不過八十後八十年代嗰一代咧就會好中意長工， 未雨綢繆。 同埋係因為戰後啊嘛， 即 係戰後嗰班咧，佢哋會對嗰個生活、對個社會好有一種不安感覺， 就更加要保障啦。 我哋要長工，成世唔使擔憂啦，因為以前擔憂得多啊嘛。 係啊， 而家嗰一代咧就係、是。我扶你嗰啲啊， 但唔系我都系中意长工。 唔系啊，我话你哋嗰代啊，谂晒下边嗰代做啲咩嘛，咁我生活无忧啦，楼啊帮我俾埋，咁佢哋就会想生活，咁啊生活要点样啊？你俾份长工我，你就绑死我，咁啊最好就系咩咧？我想做就做咯。part time 最好，兼职或者 freelance 系啦， 你哋都排得好正确，因为首位咧榜首系 freelance， 其次就系一啲兼职或者系炒散啊。我初初听嘅时候，我就觉得哇，虽然话个自由度好大啫，即系时间啊或者系工种咧，自己安排都可以成日转变啊，因为你可以做下呢样做下嗰样啦。但我自己咧，可能我真系比较传统啲啊，学你哋话斋，我就觉得哇，喺、好似好担忧咁，今日唔知听日事嘅感觉咧，咁我就觉得有啲好不安咯。 哦，咁啊，今日唔知听日事咧，其实系一个危机嚟嘅，不过。另一個角度睇咧，其實你對自己嘅叫做生活咧，係充滿住挑戰。因為你每一刻咧，你都去會不斷利用你自己嘅腦袋去諗啊，我到底應該點樣繼續計劃我自己喺工作上面點樣可以爭取到多啲嘅機會，而唔係就係諗，我一定 guarantee 有噶啦。 咁啊 係。不過好得意嘅，照阿 Barbie 講咧，就話因為今日唔知聽日事，所以我就要做份長工。但係就係因為今日唔知聽日事，所以要做份長工嚟做乜咧？ 啊，又係喎！你點知聽日會唔會有好嘢發生？ 生。一来啦，咁啊，我谂啲衰嘢喎。系你今日唔知听日事，你点知你而家嗰间公司听日会点噶？ 哦，咁啊系， 好难 讲。呢啲经济环境又真系好难讲嘅。好啦，咁啊，另外一个咧都比较突出嘅问题咧，就系话好啦，你宁愿炒间公司鱿鱼啊，即系做得唔开心我就走啦，咁定还是你会忍呢？ 嗯，哦，做得唔开心，如果可以嘅话，梗系佢哋呢啲调查一定系会走啦。 啊，嗯、真系啊，果然系年轻啊！ 快乐咧系用钱有阵时买唔到嘅， 系嘛？你知唔知咧？系六成里边咧，都系18至24岁嘅人都系即系大部分认为咧，做得唔开心我就拜拜咯，走咯咁样咯。 讲翻18到24岁啊嘛，就会 大把时间 啦。嗱、嗯，我相信咧。60到6，你个调查报告做 到 67啊嘛，60到67咧都会炒老板鱿鱼嘅，我都差唔多啦，唔做啊， 系啊， 中间嗰阵咧一定会忍， 30几啊，或者40啊， 忍 都会忍，过渡时期 可能又啱啱去到接触紧呢一个管理层嘅阶段啦， 负担最重啊，家庭负担最重啊， 啊，你都即系计得条数几准，好啦，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到底咧香港嘅员工对雇主同埋公司嘅忠诚度系点样？钟哥，你讲得好啱啊！原来我哋咧系咧全球咧平均咧系最低， 系啊， 即系原来咁样噶， 零啊， 即系原来系随时走得嘅、那个感觉，觉得系。 唔系呢个好明显睇到啊！你自己你听又好，你自己身边感受都好啊。所以我哋即系我中意间公司，其实都觉得自己好另类啊。即系而家呢一个阶段咧，我觉得自己都 所以其实佢嗰个调查都讲咗第三条嘅答案、 啊， 因为你既然第一条问题问 freelance 系排第一嘅话咧，咁一定系会系觉得咧我随时走系 OK。咁你随时走咯，咁点会系对间公司有忠诚咧？ 咁啊系， 系咪先？ 即系其实根本就唔会见。建立一份深厚的感情， 是 即是可能咧喺嗰度做得开心同埋努力，咁但系咧即系过后咧就，如果我真系揾到啲更加好嘅笋工咧，就拜拜啦。 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6380宗，创近月单日新高，再多5名患者离世。有13间院舍出现个案，合共有100名院友需要检疫。學校方面，昨日呈報160宗陽性個案，涉及83間學校，有6間學校出現群組感染，個別班級需要暫停面授課1星期。衛生防護中心說，近期個案上升速度加快，估計與 BA.5 變異病毒株比例增加有關。另外，醫管局表示，新冠治療中心昨日挨晚起啟動200張病床。日经平均指数报28507点，跌2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99美元，卖出173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7.68，瑞士法郎0.965，加元1.305。人民幣6.85，英磅對美元1.176，歐元對美元0.993，澳元對美元0.68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嚟大致晴朗嘅天氣。上晝8點，熱帶風暴馬鞍集結喺碧瑤東北偏東。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大致移向吕宋北部。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酷热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可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风力楼。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里安苑对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里安苑对出。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岛来回方向近月资讯道一段挤塞，特别是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就在沙湾径。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在富泰村对出。较早前中环的卑利街有紧急维修，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的，现在封路重开，就是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已经全线解封。另外都有一个道路工程开的，就是土瓜湾的码头围道，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现在慢线都是解封。另外丽景的念祖街由于有爆水管，念祖街近住祖尧村启廉楼对出一段呢需要全线封闭啊。念祖街在丽景的近住祖尧村一段呢的启廉楼需要全线封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来调味就更加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认为诸葛亮最有智慧和胆识是哪一个奇谋妙计呢？草船借箭定八阵图啊？ 我的首选是空城计。 想知道诸葛亮点用心计击退司马懿，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德信学校的同学声演诸葛亮考步空城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天下大事一网打尽，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的热搜新世界， 带你去了解一下职业伴娘的第101场婚礼的故事，好期待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今天请来的嘉宾就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卿 Kenny 的。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先讲讲这个恒指先，昨天有些回调，可不可以预计一下看今天港股的预测是怎样 Kenny？ 我諗咧，其實近排都係啦，大市都係冇乜太大嘅反彈嘅力度喺度啊，所以見到咧，其實都係枕住幾個禮拜都係啦，就其實都係呢個兩萬點水位度上上落落咁樣。咁但係就始終成交喺咁疲弱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都比較難去守得住兩萬樓上啲水位咯。咁同埋成交咁少之下嘅話咧，就其實真係欠缺指標啊。咁通常個市都係我哋成日都講啦，就係、是。久守必失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反覆偏軟嘅局面係會比較機會大啲。 咁想問下 Kenny 啦，咁如果除咗恆指之外啦，咁郵儲行嘅業績噶咯，咁見得到佢咧，咁郵儲銀行上半年嘅淨利潤啊，咁都已經去到咧就471億元嘅人民幣啦，咁其實都見到呢一類型嘅股價或者係板塊咧，其實嗰個前景係點樣咧？會唔會係 Kenny 有啲意見又可以俾翻我哋咧？ 嗱，你睇翻郵儲行咧，其實係如果你核心盈利方面咧，都係OK 嘅。咁你睇到其實佢淨利息收入方面咧，都升到 3.8% 啦。咁而嗰個係非利息收入啦，即係手續費同埋佣金嗰個淨收入咧，更加增長咗五成幾嘅。咁另外咧就睇翻佢哋嘅貸款增長啦，都有8.幾%嘅增長嘅。 咁但係咧就最主要咧，大家睇外人類股份近排咧都係比較關注，就話佢會唔會要負起國家任務要讓利啦。咁你睇翻啲內人類股份咧，一路佢哋個 P book 啊同埋 P E 啊都係比較低嘅，息率其實都係 O K 唔錯嘅。咁但係點解佢哋成日都嗰個股值偏低咧？就係好似而家咁樣啦，就係話譬如好似啲內房嘅問題嘅話咧，咁國家會唔會要求嗰啲銀行方面咧，可能就係唔好將佢哋還錢住啊，或者係甚至無咧就係可能繼續咧就要繼續放水啊，審批貸款即係鬆啲啊咁樣。咁呢樣嘢咧就會令到大家會擔心咧，啲銀行會唔會個資產質素咧有潛在風險咧，會轉壞啦。所以大家而家睇佢個 book value 咧，其實都會俾個 discount 嘅，即係話佢話俾你聽值5蚊咁，但係其實話原來你5蚊裏邊嘅話咧，可能未來有一啲做撇帳啊、壞帳嘅風險嘅。咁所以我就打個跌落去，可能得3.5嘅啫咁樣。咁所以而家形成咗就係嗰、那個內人類股份方面咧，就一路都有呢個情況喺度。咁所以盤數咧，其實一路都唔會有乜特別太大問題嘅，因為其實你睇所有嘅內人咧，都除咗話譬如招行啊，其實招行同埋郵儲行係屬於算比較好嘅。咁其他啲四大行嘅話咧，其實啲數咧都係差唔多 嘅。如果咁樣，即係暫時內銀股嗰呢個板塊可以都係咁上下嘅咯，冇乜大變動住喎，係咪咧？ 其實咧，從來買內人股份方面咧，大家都是攞嚟收息為主嘅，即係收息我都冇問題嘅，即係我又唔覺得佢衰到咧就唔派息啊，或者係即係都唔會話即係差得好緊要嘅，即係大家係有心理上面有個 discount 話要讓利嗰啲咩啦。咁但係就你話好差，我都又唔會嘅。但係如果股價嘅表現咧，你見你得閒睇個咁嘅圖睇就知啦。其實喺到升咁上下咧，好多時又會跌翻落去嘅，即係唔會話一個持續性嘅升勢咯。咁如果你識得玩呢個 pattern 玩個遊戲嘅話咧，咁咪可以 OK 咯。 哦，即係佢哋嘅 pattern 跌咗落去又會升翻上去嘅，咁咪睇下你捉唔捉得住個時機喎。 冇錯，因為點解咧？佢嗰、那個估值啊，即係 P book 同埋 P E 就真係唔高嘛。佢去對 P book 可能講緊係1倍留下0.7啊、0.8倍，咁 P E 又講可能4倍啊咁樣。其實我覺得咧，你可以揸個 range 上玩嘅，譬如內人股咧。通常如果去到4倍或者留下 PE 咧，咁都 OK 嘅，都唔會點樣跌噶啦。咁但係當去到6倍 PE 度嘅話咧，就應該沽噶啦。 唔係，但係識玩就玩佢啫，唔識玩就俾佢玩噶啦。 唔係唔識玩都唔緊要嘅，你就當長期收息咯。 我都係嘅， 當收息咯咁樣。咁啊，想問埋 佢腰嚇，佢個腰都有成咩噶嘛？6厘幾咁， 都係嘅， 都唔錯噶啦， 幾好啊， 算係幾好噶啦嚇。咁啊，但係都想問埋阿 Kenny 啦，其實咧吉利汽車咁啊，見得到佢哋咧考慮咧就分拆旗下嘅一啲叫做召車平台啊。咁啊，最快咧亦都會喺出年嘅時候啦，咁啊打算咧香港嘅集資上市。咁啊，對於佢哋整個嘅一個嘅股價，咁啊 Kenny 有冇啲咩睇法咧？譬如吉利等等嘅股權， 冇企得， 係啦，冇企咁樣。 嗱吉利咧就其實就個股價已經係比其他譬如長氣嗰啲個股價走勢好好多噶啦，咁但係就幫你睇翻業績啦嚇，咁啊吉利都公布咗業績啦，咁其實你見到佢哋個毛利率方面咧都有下跌嘅情況啦，跌咗2.7%啦，咁按季跌咗2.5%，就係得14.6% 啦，咁都係主要反映翻嗰啲汽車嗰個成本啦，同埋生產嗰個成本上升嘅問題啦，咁但我覺得吉利咧，其實成日我哋成日都講，譬如吉利同埋長氣都係有個問題，就話佢哋嗰個新能源車個比例佔比咧都係比較低。咁吉利其實算好啲嘅，吉利有20几%，所以你見到吉利嘅股價走勢咧比長氣為佳嘅。咁嗱，如果你剔除咗新能源車、電動車嘅話咧，其實傳統車咧係唔會有咩太高嘅增長潛力嘅，因為首先嘅大嘅方向趨勢咧，未來都係新嘅新車咧都會逐漸咧都係以新能源車為主嘅嘛，慢慢會淘汰啲舊嘅 傳統 燃氣車嘅嘛。第二咧，傳統燃氣車咧，其實國產車咧都鬥得好犀利嘅，個價錢咧都已經係即係好平啦，同埋個毛利率都唔高嘅。咁所以你見到傳統車咧，嗰個 P/E 其實就好低，可能講緊幾倍 P/E 咯。咁但係其他嗰啲新能源車就唔同啦，譬如我成日講嘅比亞迪啊，或者惠普利嗰扎咧，佢哋估值會高好多。點解咧？因為佢哋個價錢買得起價嘛。 但如果咁樣 Kenny， 即係如果譬如話呢啲佢做開傳統汽車嘅，佢都仲係嗰個新能源車咧，嗰、那個佔嗰個比例咁少咧，其實佢哋係咪呢個都係一個危機嚟嘅咧？即係要跟住個時代進步先 啦。鐘哥就即係睇得透啦。其實咧，好多人咧就覺得，啲車其實電動車同埋傳統車都係車啫，都係四個轆喺度行啫。但我覺得佢嗰、那個 背後的技術含量啦，同埋背後的理念咧，應該係好唔同嘅。你留意一下咧，就其實全世界都係做新能源車做得最規模最大最勁嘅話咧，譬如 Tesla、比亞迪，佢都冇傳，都唔係做傳統車嘅。反而調翻轉咧，做傳統車好勁嗰啲 Benz 啊、寶馬嗰啲嘅話咧。佢其實新能源車比例又唔係好高嘅，或者唔係好標青，你噏唔出有咩佢邊部嘅新能源車特別勁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係即係呢個係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分歧嚟嘅。咁我諗其實傳統車有傳統車嘅包袱喺度啦，即係你話我一下子要將啲傳統車嘅生產線啊、配套啊全部改曬到新能源車嘅話咧，就有困難噶嘛。但係你新能源車做起家嘅。就冇包袱喎，我一開波就做呢啲啊嘛。咁同埋就始終嗰個係一個係電子，我覺得一個係電子產品，一個咧就係 mechanic 機械性嘅嘢。其實生產嘅文化係真係唔同咯。 咁如果你話好似譬如吉利呢一類型，佢自己亦都即係開咗好多唔同新嘅叫做平台啦，就是、電召車服務。咁呢啲亦都係叫做。可以叫做服務性嘅一啲叫做公司嚟嘅，係啦。咁呢啲服務性嘅，如果真係上市嘅時候，其實嗰個前景又好唔好嘅咧？ 服務性估值會高啲嘅，因為始終係通常服務性嘅嘢輕資產啦，同埋個 margin 會高啲啊嘛。頭先我哋提到啦，嗰啲吉利方面嘅個 GP 講十四點幾個 percent 啫嘛。你諗下做咁鬼大部車咁多嘢嘅話咧，其實嗰、那個毛利率唔係講淨利潤咯，都係得十四點幾個 percent。但係如果你話譬如有啲互聯網服務平台啊，或者服務性嗰啲嘢話咧，個 GP 肉下都講緊三四十個 percent 以上噶嘛，咁就一定係服務性嗰啲輕資產個利潤率係會高啲咯。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好啊，今朝啊，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胜兴啊 ，Kenny 嘅，听日再同你倾。 唔该 ，Kenny，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啦，今朝早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系啊优惠， 啱想讲啊，有咩比抢一日姜更厉害啊？ 抢两日姜 啦！而家抢嘅时候咧，自己系唔知道自己抢咗 两日姜，有啲咩 咁就弹出嚟啦。我想话咧，香港人咧，即系而家都仲系好有嗰个好想出外旅游嘅心态啦。咁、但系咧，之前咧，大家都成日会考虑嘅一样嘢就系未必有咁多假期啦，或者翻嚟嘅时候又好难 book 到嗰啲嘅酒店啦，即系要隔离啊嘛。跟住咧。我自己咧，如果俾我嘅谂法咧，就系觉得哇，除咗话假期可能咁样会，即系要消好多好多之外咧、就系嗰个嘅抗疫酒店嘅住宿费用同埋开销咧、都好劲嘅。 其实而家咧见到政府都有好多唔同新嘅政策咧就出台啦，即系例如可能如果喺外地翻嚟香港隔离嘅时间亦都有所改变啦，咁啊变咗嗰个叫做去旅行嘅意欲咧，已经见到咧。是升了不少，咁啊变咗即系大家都已经觉得，喂，我本身我谂住出外旅游，我只不过系可能加多几千蚊，就喺香港嗰度做隔离，我就已经可以拥有一个嘅假期嘅话，大家就开始盘算呢样嘢，亦都见得到佢哋即系呢个数字真系上紧咯， 即系翻嚟住紧。酒店都當係我繼續旅行緊， 係啦，冇錯，即係佢哋有呢個心態咯，咪當自己回回氣咯，係咪？咁我去到嗰度，我拼搏，我翻嚟都要唞㗎，咁咪當喺酒店嗰度唞咯。 我之前有個朋友都係咁講嘅，即係佢哋話咧，如果即係萬一啦，你即係不幸確診而你需要隔離啦，又或者如果你去完旅行之後，你需要或入住一啲隔離酒店去即係過一過冷河嘅話咧，你都可以有一個心態嘅、就可以令自己變好同埋進步嘅心態。例如咩咧？你可以趁住嗰個隔離嘅時間睇一个视乎长短啦，以前系长啲噶嘛，以前可能会廿一日啦、十四日啦咁样，而家越嚟越短啦。好啦，你就可以咧，譬如我之前个 friend 咧，就佢真系，佢去完家乡之后翻翻嚟咧，隔离二十一日咧，嗰段时间系佢做咗一个咧自身嘅 beauty camp。即系点咧？朝头早咧就安排自己喺房间里面做运动、做瑜伽，晏昼咧就带咗好多嗰啲面膜啊、护肤品咧，就日日就喺度帮自己护肤啊，呢样嗰样咁样。 Beauty cam 系啊，点 解平时唔做咧？ 我都唔知点解平时唔做。 因为人系咁噶， 系啦， 即 系搵啲嘢搞噶。 你俾人困住咗嘅时候咧，你就会谂啊，嗰段时间我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啊，一早 planning。 但如果平時嘅話，我自己出去做食飯又好，做咩都好，我做嗰啲好過啦。 係啊，即係你會覺得你唔想消費啲時間喺呢啲方面。雖然其實都係自身嘅一啲外表上嘅投資。係啊，但係人咧就係咁。 我第一次聽。 係啊，嚇你第一次聽，你可以如果你將來去旅行翻到嚟，仲需要有呢啲幾天嘅隔離，你都可以試下嘅。 我淨係聽過 Beauty and the Beast。 咁我淨係聽過美獸與野女。 哇！咩事？ 都正， 都正。 O K， 都 O K。 阿小白睇嗰套喺油麻地戲院做嘅。 我都相信是啊。喂，咁但系咧，最近咧我就见到咧，香港有一啲嘅公司咧都几好，都几体恤员工嘅，即系都知道大家咧可能喺疫情之前嗰段时间咧都辛苦啦，咁啊可能都混咗好耐啦，心态上亦都好耐都冇去过旅游啦，咁亦都觉得诶、员工可能咧如果要即系请多几日假去到补偿翻，话要喺隔离嘅设施嗰度咧未翻到工咧，都可能肉赤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唔使佢 double 肉赤。嗱，头先我就讲话肉赤就钱要使啦，时间又要花啦。咁呢啲公司咧就帮员工咧就提供咗一啲嘅津贴，咁而呢啲嘅津贴咧就系可以用喺入住隔离酒店嘅费用嗰度。嗱、哦，佢就话咧佢可以咧令员工咧系实报实销嘅，咁佢有个上限嘅。佢话如果咧员工入住隔离酒店咧系嗰七日嘅隔离酒店咧就可以咧每晚嘅房价最多系2000蚊。 哇， 系咪好正啊？即刻听到2000蚊，即系你净系觉得哇，2000蚊。 你可以選擇我不需要住最便宜的那個， 是啊，可以揀個標靚啲咯， 宜啲嘅。 咁當然啲嗰啲隔離酒店咧，佢係有規限 嘅，係啊， 你 冇 得你是但揀唔得嘅。咁但係2000蚊都真係幾好， 係啊， 係啊， 梗係咯。 喂，你知唔知我之前有個 friend 咧入住隔離酒店咧，佢影出嚟嗰個 view 咧，我係以為佢去咗 staycation 啊。真係有啲位係真係對得好靚噶。咁而且咧，佢咧即係呢個保險公司嚟嘅，其實佢係咁，佢向員工咧發出咗呢一個起信之後咧，咁佢都有講到嘅。佢話：其實咧都係希望你哋真係可以咧用咗今次嘅呢啲津貼咧。真係好好享受你個隔離，都係當放假，可以充埋電。咁同埋咧，亦都希望咧，其實佢都好搞笑嘅，佢都希望佢哋咧可以插足電嘅時候，翻嚟嘅時候個工作效率會好啲嘅， 係、 啦。 係啦， 咁都算係幾貼心咯， 算 係 好好啊，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去完翻嚟，咁公司又同你講，我俾少少錢你， 係啊， 你唔好咁頻撲啦，唞下先。但系跟住翻嚟要有業績噶啦， 系啊，唔系咁保險行業都系需要衝刺嘅業績嘅一個行業嚟嘅。 我可以衝刺完之後辭職咯。 咦？你又係嗰啲對公司忠誠度好低嗰啲啊嘛？ 係喎， 零啊！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噶。随住环球企业啦喺疫后新时代咧就回复交流合作，各行各业咧同埋唔同地区啦可以出现新嘅机遇噶噃。香港嘅企业啦，点样可以透过一带一路嘅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同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等等嘅多边合作，发掘更加多嘅机遇咧？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就同特区政府即将咧举办第七届嘅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啦噃。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郑家聪先生嘅 Keith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嘅。早晨啊 ，Keith。 系，早晨。 嗱，今年嘅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就将会喺8月31日至到9月1日举行啦。8月31日嘅活动咧，就喺会展以线上线下嘅形式咧就揭开序幕，而9月1日嘅活动咧就全部喺线上进行。不如阿 Keith 都同大家介绍下今年论坛嘅模式同埋主题啊。 好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已经踏入咗第七届噶啦，今年主题系咧携手共创新篇章。我哋请咗嚟自香港、内地以及海外约80位嘅政商界领袖，共同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喺新时代之下，点样透过大湾区及 RCEP、RCEP 等嘅多边嘅合作，为环球经济注入增长嘅动力，并且为各地持续带来更多嘅投资及商贸嘅机会，喺后疫情时期展现香港嘅独特优势，促成唔同领域嘅投资同商贸合作。今届嘅论坛会以线上及实体线下混合形式舉行的，俾世界各地的商界代表即使未能親身來到香港，都可以同步在線上參與所有的環節，而與會者與主講的嘉賓亦都可以在會展的現場即時進行更積極和互動的交流。 今年我哋将涵盖更加广泛嘅议题同埋行业啦。世界贸易组织 WTO 副总干事张向臣将会喺论坛嘅开幕环节发表主题演讲嘅。之后嘅政策对话环节咧，亦都会请嚟多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嘅官员，从政策制定者嘅角度探讨多边嘅合作。随后大会的两个主论坛主题分别是合作共建新里程和把握协同发展新机遇，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届时一众的商界翘楚将会分享他们对这个议题的见解和实践经验。升级讲者来自领先的基建公司、大型的私募基金及创投公司、发展商、铁路公司、虚拟银行、国际建筑工程顾问公司、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和多间亚洲的大型综合企业，从基建发展、物流配套、投资融资和综合业务等多角度探讨企业怎样把握 RCEP、大湾区、一带一路等的新机遇。 其实 Kiva 都留意到今年的论坛就首次设立环球经贸联通论坛，不如都同我们介绍一下。 好，今次论坛首次设立环球经贸联通论坛，实现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范畴包括多元化、多边的合作，透过聚焦不同行业的专题分组论坛探索商机，剖析怎样增强不同项目和企业的联系，实现协同效益的。多场专题分组论坛涵盖国际争议解决、保险服务、大湾区基建发展、数据科技发展、绿色金融、集资融资、数码科技、环球互联互通、跨境贸易商机、初创企业和青年发展等领域，全方位发挥香港优势，连接一带一路及大湾区，分享在一带一路前景下企业怎样把握发展机遇，在不同领域发挥全新的商机。 我知道过去六届的论坛都设有投资和商贸配对环节，不知道今年是不是都会继续有呢？ 是啊，当然去年的论坛成功集合了超过260个来自42个国家及地区的投资项目，并为项目拥有人、投资者及专业服务供应商安排了超过770场一对一项目对接会。贸发局今年特别将线上线下投资项目和商贸配对环节的服务时间，由以往只在论坛举行期间的两日延长至七日，并引入新的功能，包括在论坛现场播放项目的视频，增加项目的曝光率，并且比投资者及专业服务公司更加了解项目的详情。投资项目及商贸配对环节包括一对一项目对接会和投资项目推介。一对一项目对接将根据参与公司的投资意向和业务的领域，预先安排对接会，给参加者与潜在的合作伙伴在论坛进行单对单的面谈。预期将会涉及超过260个投资项目，而投资项目推介会将会为来自不同国家的项目拥有人提供展示的平台，向与会人士深入介绍投资项目的潜力，让投资者和服务中介人全面了解不同行业的投资机遇。投资项目介绍将聚焦四个重点的范畴，包括能源、天然资源及公用业、科技及创新、城市发展、运输及物流基建。今届论坛将于线上线下同步举办展览，汇聚超过60间的参展商，当中包括全球投资机遇专区、香港专区及大湾区科技专区。全球投资机遇专区将展示不同国家大型投资项目和投资的机遇，吸引国际投资者和合作的伙伴。香港专区将展示香港企业的优越服务和商业的优势，而大湾区科技专区将展示来自大湾区参展商所提供的高端创新科技、人工智能、数码技术和解决方案等，为环球的企业创造商机。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论坛详情，可以浏览网页www.beltandroadsummit.h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表示，将在今年十二月离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研究所的免疫调节实验室主任和白宫首席医疗顾问职务。现年81岁的福奇说，虽然将会从目前的岗位离开，但并非退休，又说自己为政府服务了50多年，在相关领域仍有充沛精力和热情，计划寻求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福奇自1984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曾經為包括現任拜登在內的多位美國總統提供意見。他曾經領導艾滋病、呼吸道感染疾病、伊波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的研究，前年開始為抗擊新冠疫情而努力。俄羅斯總統普京親密盟友杜金說，女兒杜金娜在汽車爆炸中喪生，是烏克蘭政權的新納粹分子實施的恐怖襲擊，形容是禽獸和卑鄙的暗殺行為。杜金說，過去的週末在莫斯科市郊出席完全統治日活動之後，女兒被新納粹分子以爆炸方式殺害。他形容女兒是優秀的東正教女孩和愛國者，演說和採訪報導的內容都是深入、有根有據和克制，從未鼓吹暴力和戰爭，在職業生涯上是一顆正是冒起的新星。杜金娜是俄羅斯著名的傳媒工作者，今年較早時候被英美當局制裁，指控她在網上發布虛假信息。杜金是知名哲學家和政治評論員，據報與普京關係密切，被形容為普京的大腦。有分析指，發生爆炸的汽車屬杜金所有，如果俄羅斯當局的指控屬實，杜金可能才是施襲者的預定目標。台灣台南市安南區昨日發生的襲擊案，兩名警員殉職，台灣警方在清晨四點多成功捕獲疑犯。台灣傳媒報道，經警方調查，被捕疑犯四十多歲，是台南明德監獄一名逃犯。他昨天在台南殺警後，先到高雄再返回台南，警方起回警員配槍和兩個彈夾，當中有十八粒子彈。案發在昨天上午，兩名分別27歲和36歲的台南市警員在安南區追捕疑犯時，被人持刀和利劍攻擊，傷重不治殉職。本港新增6617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地感染佔6380宗，創近月單日新高，再多5名患者離世。有13間院舍出現個案，合共有100名院友需要檢疫。學校方面，昨日呈報160宗陽性個案，涉及83間學校，有6間學校出現群組感染，個別班級需要暫停面授課一星期。衛生防護中心說，近期個案上升速度加快，估計與 BA.5 變種病毒株比例增加有關。另外，醫管局表示，新冠醫療中心昨日挨晚起啟動200張病床。日經平均指數報28467點，跌326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7.77美元，賣出1738.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37.6，瑞士法郎0.964，加元是1.304，人民幣6.85，英磅對美元1.178，歐元對美元0.995，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酷热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可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就系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湾渔心酒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咁另外嗰三宗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咁但系仍然系影响到路面挤塞， 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啦，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而观塘道嘅龙尾咧就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咁再重复多次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影响到三段路咧都有车龙噶。咁呢个鲤鱼门道嘅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另外观塘道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咁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呈祥道啦，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另外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啦，咁头先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平石村。咁由于咧龙翔道去荃湾嘅意外啦，咁所以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出，旧清水湾道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咁再讲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平石村，咁亦都影响到啦新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龙尾就喺圣贤中学对出，旧清水湾道咁啊落翻去平石啦，龙尾排到去飞鹅山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开始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的沙娃径去翻域多利道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松荫园对出。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燕破鳄安排郭少少去谈判，利用监听到飞机上面嘅信息，有一名要去做手术嘅菲勒总裁，所以提出用自己交换呢名人质。郭少少进入舱门就即刻被绑，佢哋呢个任务能唔能够成功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Baby, you're my home, where I belong. 出产自日本兵库县的摇滚四人组合 Five New Old 全新的作品 Perfect Vacation， 他们说今年的夏天温度特别高，所以希望用自己双手为炎热的夏季加上更加多的色彩，为大家带来欢笑。他们自己形容推出新作品的时候也都发现了全新的自己，更加期望乐迷和他们一样可以在音乐当中带来成长。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Five New Old Perfect Vacat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啊，精精神神，唔知听众们咧，琴晚瞓得好唔好咧？咁啊，如果瞓得好啊，你一扭开收音机啊，当然精神啦，乌眉瞌睡啊，代表你琴日咧未必瞓得好，瞓得唔好咧，睡姿都有影响、啊。今日咧继续请嚟啊，注册物理治疗师啊，曹景峰 Kenny 啊，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啦。早晨啊 ，Kenny， 早晨，早晨， 系，琴晚瞓得好唔好啊？你吓， 系都 OK 嘅，可以。 系，你系咩睡姿先？在讲正确睡姿之前，我又了解你先。你是怎样睡觉的 ，Kenny 吓？ 我是多数侧睡的， 系侧睡，系啦，侧睡。我都是侧睡的，即系仰睡咧。可能自己本身张床啊冇咁大，其实唔系张床冇咁大，系间屋冇咁大，即系间屋大啲咧。我深信我系可以无边际咁睡都得嘅。咁但系依家。系啦，真系搞唔掂啦，咁啊，香港人都系嗰句寸金尺土啦。咁啊，点为之正确嘅睡姿啊 ，Kenny？ 嗱，其实我哋讲紧一般啦，我谂最常见大家都系多数系仰睡啦，即系我要平分啦，或者我哋叫侧睡。咁你话边样睡姿好啲咧？其实我哋冇呢一个嘅定义嘅，反而我哋应该咁讲，就系喺你仰睡或者我哋叫侧睡嘅时候咧。你可唔可以維持到一個正常嘅脊椎生理弧度？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脊椎咧唔係直不甩得，我哋講上至頸椎一路落胸椎、腰椎甚至底骨，其實佢有一定嘅弧度噶。咁所以我哋講緊一個正確嘅睡姿，最緊要嗰個定義就係我哋瞓覺嘅時候，我哋嘅脊椎可唔可以維持翻佢本身嘅生理弧度？咁一般嘅指引啦嚇，如果我哋講緊枕头为例，其实我哋讲紧就系如果我哋仰睡嘅时候，其实个枕头咧相对咧会矮身少少嘅。但反而因为我哋侧睡嘅时候，你要知道就系我哋要弥补我哋头同埋我哋膊头中间嘅嗰个空间。咁所以多数一般如果中意侧睡嘅人咧，个枕头反而就要高身少少啦。如果唔系咧，我哋个头就会侧咗向枕头嗰边咧，咁就好似头先我所讲嗰个脊椎嘅生理弧度咧。就維持唔到咁樣樣。 原來係咁樣。咁嗱、我又聽過有啲説法咧，就係側睡咧就要將個枕頭咧摺喺只腳嗰度。咁究竟個原理係點解咧？因為好多你哋嘅同業都話咁樣都幾好嘅咁樣，但好在哪裡咧？我想問清楚先啦。 多數咧點解有呢一個嘅情況咧？其實我哋要知道就係、我哋好多人嘅腰椎咧都有佢本身一啲嘅問題，包括可能一啲最常見啦肌肉緊。或者可能因為個肌肉長期緊，令到啲脊椎我哋叫做所謂嘅拉直咗，變相佢個脊椎咧嗰、那個生理弧度維持唔到，咁所以嗰個枕頭我哋如果話叫做放喺我哋大髀中間夾住咧，其實佢某程度上就好似將我哋嘅盤骨咧矯正翻少少，令到嗰個角度靚仔翻少少，咁變相我哋嘅腰部肌肉就唔會拉實咗，咁所以我哋瞓覺就會舒服啲。咁亦都有啲人就係可能我哋講平瞓啊，枕頭摺喺膝頭哥底。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就是帮到我们的脊椎个弧度摆靓仔少少，承托到咁样样。 咁多唔多一啲求医者咧嚟揾你哋就係、因为自己啲睡姿咧，原来瞓咗廿几三十年咧都瞓错咗，条腰咧搞到 S 字形啊，或者搞到弯弯曲曲啊咁，多唔多咧？其实即係你会啲病人嚟求诊啦、啊，咁我估你哋会从平时日常生活睇下呢个人究竟係发生咩事？哦，原来佢係打工族嚟嘅，或者佢哇即係系电竞选手嚟嘅，即係日日打机打十几个钟嘅，咁梗系。即系腰椎啊，嗰啲梗系多啲问题啦。你会唔会都发现有啲病人有呢个情况就系、是，哇，原来瞓咗十几年觉、廿几年觉、三十几年觉，佢瞓错咗咁样，有冇呢啲说法嘅咧？ 其实好多，好多嘅，系啦，因为一般就可能大家叫做瞓开嗰张床啦，你就未必有呢个意识去换。咁再加埋大家，你都知道啦，香港一个咁忙嘅社会，基本上个个可能用电脑嘅。長期哇，可能連續踩幾個鐘，甚至可能有啲人踩全日都有。咁所以變相佢哋本身咧，好多人其實佢嘅肌肉咧都係叫做一個唔好嘅狀態。咁所以好多其實嚟嘅人咧，好多都係一啲我哋叫做長期勞損㗎啦，已經係。咁同埋再加上就係香港人係咁忙，我哋知道就係好多人其實做運動嘅時間咧，可能相對越嚟越少。咁當我哋知道當你運動唔夠嘅時候，其實你啲肌肉力量又開始跌。肌肉力量又跌啦， 咁你承托唔到脊椎咧，又係會有勞損，所以其實相當多嘅。如果你話係上班族嘅話， 咁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就要了解更多啦，同埋咧遇到呢啲腰啊、頸啊、肌肉啊痛嘅時候咧，就揾專業嘅求助，咁啊揾註冊嘅物理治療師咧就會幫助到你更多啦。咁啊，疫情期間其實係咪都多咗病人啊？反而大家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留喺屋企嘅時間其實耐咗，係咪都多咗呢啲痛症出現嘅咧 ？Kenny， 你嘅觀察 多咗。系啊，多咗好多，系啊，因为第一样嘢就系其实 work from home 啦，最常见其实系啲肩颈痛，因为好多人就系可能不嬲就公司用开座台啦吓，但翻到屋企就用可能 desktop， 甚至有啲人话佢哋用 iPad， 或者可能一啲小朋友啦，佢哋系屋企上堂，长期望住个电脑，啲头乌到好前，其实反而系佢哋嗰啲肩颈咧呢排系多咗好多嘅问题啊，咁因为我哋讲紧记住肌肉嘅嘢咧，我哋讲紧唔可以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即系不论你嘅肌肉有力定系唔够力都好咧，其实我哋永远都唔可以长期维持一啲姿势，咁但系因为我哋讲紧work from home 屋企，咁再加埋小朋友可能用电脑长时间，咁或者翻工作用 iPad 或者用我哋一啲嘅细部啲嘅自己啲电脑，咁其实嗰个姿势一长时间维持咧，其实就会令到啲肌肉咧劳损，甚至我哋叫拉实咗发炎都有机会噶。 系咁，所以咧就要特别留意住啊，即系大人就要留意啲住啲小朋友，啲小朋友都要睇实啲大人啊吓。咁啊，听呢个环节咧，你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注册物理治疗师 Kenny 咧同我哋讲咁多啦。咁啊，下集咧再同大家讲下咧，喂，去到咧工作方面咯，有冇啲都市病啊，或者啲 OL 啊，或者咧啲打工族啊，究竟会面对咩痛症啦？咁啊，下集咧再同 Kenny 讲多少少好嘛？唔该晒你 ，thank you。拜拜， 冇问题，拜拜。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桌，空了的份。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不记得开学过，不记得毕业过，是真过真过，不牵不挂，光阴已无多，四方舞头上大希望，希望都一样泡汤，早已凋谢的一对翅膀，恐怕飞不起，谁伴我闯 正路应有岁月这样过，从来不错。孤独一起唱民歌， 听过来自德汪王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成日都话节奏要快，动作要快，手脚要快，所以就衍生咗速战速决呢句说话啦。咁你又知唔知速战速决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温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吹。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收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 从住后面 就都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知。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足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滋生，运足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苦水里浸没每天。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 头先讲到都市人生活节奏非常急促，再加上因为要分秒必争，赶啊赶啊赶，成日都要话速战速决。英文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soon ripe, soon rotten. soon ripe, soon rotten. ripe, R-I-P-E, 是解作果子成熟的意思。至于 rotten, R-O-T-T-E-N, 就是解作腐烂了。即是说催它快点熟就会快点烂感的意思，听落好像很负面。其实都唔系，若然一个果子好快熟好快烂，而你又知道要把握时间的话，你自然会明白速战速决嘅道理。 即是说买完回来在它熟和烂之前好快点吃啦。记住啊， soon ripe, soon rotten, soon ripe, soon rotten。凡事都要把握最佳的时机，当然不是叫你所有东西都要急急脚这样赶了它啦，有很多东西都要仔细看清楚的。不过如果做事的态度可以抱住速战速决完善地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优点来的。 而家咩都話智能高科技啊嘛，好多嘢都係你屋企咧，即係我開門，啪自己開門， 係啊， 開燈， 係啊， 開燈， 好開心。我有朋友屋企好搞笑噶，佢樣樣嘢咧都係先講咗個牌子個名先，跟住就話電視大聲啲，跟住又係跟住啲燈要著熄燈，跟住我要播咩歌，譬如我要聽邊隻歌，我要聽詞。佢就揾俾佢咯。 嗱，如果你自己喺屋企，咁你梗系知啦。如果你自己住嘅，你冇问题啊。 你要自己同自己不停讲嘢咯。 咩牌开声咁样，你自己知有冇嘢啊？如果有个人喺门口度听，会唔会以为你有啲咩问题？呢个自己同自己讲嘢， 系啊， 自言自语。同埋如果你同人讲嘢，都可能要好避忌，好多嘢唔讲得噶。嗰啲品牌又唔讲得啦，开门开灯开声又唔讲得啦。 但系高科技啊嘛，即系都系咁样啦。咁但系有啲科技咧，直头系你行埋去，譬如话呢个新科技冷气机，咁佢呢个冷气机咧有一个科技点样咧？佢会侦测，唔使你去较大较细嗰个温度，佢会侦测到究竟呢间即系呢个空间里边有几多人， 哇！ 然之后就会显示俾你听啦。佢唔系净系话显示有，譬如有四个人，跟住佢显示咗四个人出嚟，咁佢唔系净系呢一个，佢仲会显示埋呢四个人喺呢个空间嘅边个位置，咁跟住咧就会嘟嘟。咁因為佢有個 sensor 啊嘛，跟住就話哦，原來而家啲人聚咗喺呢邊， 所以嗰邊要凍啲啦， 嗰邊就要大風啲啦，咁呢邊咪細風啲咯，因為呢邊得一個人。咁如果當啲人移動咗去嗰邊嘅時候咧，呢個風咧就會去翻嗰邊，因為嗰邊需要多啲風啊嘛，高科技， 勁啊， 你教都唔使教， 係咯， 我去到邊度都涼到， 全自動感應， 正唔正？ 正 正啊，而且佢仲會顯示埋俾你睇嗱。有啲即係有啲細沙啲人仔啲火柴人仔咁樣咧， 即係佢移動位置嘛， 喺個熒光幕嗰度咧顯示埋啊喺度呢度呢度呢度咁樣，哇咁你睇下係喎，真係好勁， 好準確喎、 啊。 如果可以話埋俾個 AI 聽咧，喂我係小白啊，我特別怕熱㗎，多啲吹我，佢又先得跟住我， 係咯，可唔可以跟住嗰、那個超大風跟住？ 呢、這個未開始嘅呢、這個，即係純粹都係去到我淨話 我睇翻間廠先 可以啊， 已經好好啦。 咁問題就嚟啦，我琴日我喺網上睇到呢個高科技嘅其中一個傳言， 係 話説咧。有個人咧就影咗張相，就係將呢間屋嗰、那個即係呢個熒光幕 冷氣分佈圖 影咗出嚟。咁咧就顯示咗有三個人，一個喺中間， 係 一個喺左邊。另外第三個咧就喺呢個企中間嗰人嘅後邊。 哇！ 咁啊三個人啦， 大包圍喎。 咁個風梗係吹正面啦，即係中間兩個人啊嘛。好啦，咁跟住問題就嚟啦。呢、這個版主咧就話：其實呢間屋我哋得兩個人住。 哦。 点解会有三个人呢 吓， 咁跟住咧，后边嗰个究竟系边个呢跟住佢就话，啱啱琴日咧，即系佢影呢张相嘅时候嗰一日咧，就系佢妈妈嘅死期。 哦， 就企咗喺佢后边。嗰、那个睇完呢张相之后，究竟系你赞佢系一个高科技嘅产品咧，还是一个农历七月大家听嘅故事咧 ？Ghostbuster 系咯，连呢啲都 detect 到。 呢个就唔系喺香港，呢、這个系发生喺日本嘅。 AI 见到鬼影啊， 系啊，原来呢啲都 detect 到噶。 咁所以高科技，大家量睇住用啊。 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湾渔心酒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重复多次，就是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湾渔心酒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至于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管道里面的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 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去到美松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都系挤塞，车龙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啦，仲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启业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健超新星二零二二。八月二十六号，伊丽莎白体育馆。出席歌手包括鲍志伦、Anson Bean、余宗尧、黄明德、邝星宇，以歌曲为青年人打气。约定你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三十二现场直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开心。 哇，这个题目大到无伦啦。 对啦，哪方面有开心呢？ 开心啊， 有关于金钱健康。 任何嘢啊，小爸爸咪，你哋点样可以得到开心喜悦呢一样感觉啊？ 我个人咧就好容易就会好开心， 我都系咁觉得。 得到少少嘢咧，我都已经欢天喜地。 得到啲乜嘢啊？ 例如同屋企人食下饭啦，跟住其实即系老实讲啊，我钱咧又唔需要好多嘅。总之咧，买到一啲我自己需要用嘅日常用品啊，跟住可能多少少嘢氹下自己开心咧，我就应该好快乐噶啦。跟住睇戏嘅。那些戏日上画，即刻睇唔到，我都唔紧要嘅， 之后有得睇分，我又可以开心。 几年之后睇都得， 都得噶我。系啊， 几年之后开心。 系啊，几年之后开心。但系嗰个开心可以保持几年添。啊，有嗰套戏啊，点解啲线上平台仲未买到版权嘅咧？咁、样买到时候， 而家小白咧，睇紧《侏罗纪公园》嘅都系，不过睇紧 几廿年前嗰套， 系啦， 第一集， 冇错啦， 都仲系开心。 因为你反正我都知道，而家嗰啲嘢咁快咧。其实都睇唔切嘅， 因为嗰只恐龙冇变过， 系恐系都系嗰只恐龙嚟， 唔会有得再变噶啦，因为都系嗰只啦，嗰个品种都冇变。我仲简单啲咁、我见到啲中意嘅人啊，中意嘅事啊，咁我已经开心。讲个笑话俾我听，我都好开心噶啦。 哦， 咪识笑先得噶， 识笑嘅， 同埋个笑话要好笑先得噶嘛。 唔系又唔好笑嘅笑话都几 好 笑 啊。谂成日都话坊间一定有好多教你如何寻找快乐嘅方法啊，又或者嗰啲心灵鸡汤， 系啊， 成日都有噶嘛。咁其实咧，你有冇留意一下咧？其实嚟嚟去去，万变不离其宗，都系嗰几样嘢嚟嘅。咁今日咧就我又喺网上揾到一啲咧，即系叫做心灵慰藉咁样咧。喺大家呢啲咁啊疫情期间又唔知点样嘅时候，哎呀开始又抗疫疲劳，又呢样嗰样嘅时候，唔开心咁点算啊？又攞翻出嚟讲一次。其实我睇完之后，呢啲嘢其实我哋不嬲都睇过嘅，亦都不嬲讲过好多次，可能叫做温故知新嘅啫。今日系啊，即系大家听下，系咪有啲嘢我哋真系做下做下唔记得咗，做漏咗，令到我哋唔记得咗点样开心嘅啫。咁啊，有几样嘢大家记住每日做，其实就 OK 噶啦。咁我睇完之后，好简单，大家不妨试下。佢话呢几样嘢记住啦。佢话每一日第一样嘢啊，每一日最低限度做一样啫。你觉得是值得做的事、即是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我值得做，譬如、我去、用两蚊买、两蚊太便宜、用五蚊买一个好喜欢吃的面包、我觉得很值得的，即是花这五蚊我值得的，买个面包吃咯， 十几蚊啊，中国 现在五蚊面包都可能要找一找先， 方包都买不到，方包都买不到 了，六个半梗系未包， 都升了 了，又或者是我如果十幾蚊我都覺得值嘅， 係 買咯， 係啊係啊。 咁你只要覺得值，同埋你負擔得到，唔好諗，做咗佢、你只要你自己覺得值就得啦。 啊，呢一樣嘢咧，我特別呢幾年咧。就更加容易體會得到，即係以前咧，成日都係我雖然算死草啫，咁以前更加算得犀利啊！即係諗住喂、如果我買咗，譬如即係攞翻包啦，我見到行街見到我要叉燒包，我好想食喎，但係諗下諗下，我又食咗飯啦，其實食咗落去又冇乜嘢啫，都係一下開心，咁我又嘥十幾蚊咁樣，咁我就會走咗。但係而家唔係，而家我覺得咧。快乐真系无价、如果嗰样系啦，如果嗰样嘢令到你可以快乐嘅话咧，其实真系何乐而不为咧？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你富裕咗，所以你 唔 会觉得 唔关事 嗰样嘢咁计较？ 真系体会咗，系啦，即系活在当下，原来好紧要嘅。 系 唔系？仲话都讲啊，其实嗰个价值唔在乎于究竟系一蚊定还是一百蚊嘅，系你觉得值唔值嘅啫。 系 即系值唔值系自己把尺嚟噶啦嘛。你可能觉得你一蚊买个，你可能你一蚊买只鸡你都觉得贵，但系我可能觉得一百蚊买我都觉得平。 系、 你自己觉得值 系自己觉得啦， 自己觉得啦、 這個。好， 好，第二样，每日都要做嘅，睇一本书或者睇阅读啦，睇、一啲嘢，同埋去听一啲嘢、但系当然系要有教育性嘅，就不能够话，譬如我睇一啲八卦杂志， 咁就得啦。我哋帮听众整咗听咁 先， 就系啦。话听其实即系都系。自己讚下自己，譬如聽晨光第一線， 啊、 我哋好多唔同嘅環節都係好有教育意味嘅， 有好多資訊啦、 由親子到所有嘅任何資訊， 有乜都有 噶，有醫學都會即係有啲喺香港嘅掌故啊，你都會聽到。其實咧，呢啲聽完之後可以幫助你增長知識嘅，每日最低限度做一樣， 係 咁已經可以令到你開心 啦。我閱讀咧，而家大家有冇時間閱讀咧？嗬？ 有嘅，我近来见到多咗人拎住电子书，系、啊，即系咧搭紧铁路嘅时候，好多人都系拎住。你知道电子书嗰啲黑白屏幕系特别唔同啲噶嘛，即系都觉得多咗好多人买翻呢一类咁嘅嘢。虽然其实手机都系会有得睇嘅、 手机同电子书最大的分别咧，唔系因为在于个 mon 个 quality 而系因为手机你太多嘢会弹出嚟、如果你真系要专心啲睇，你真系要用翻本电子书，因为佢唔会突然之间可能阿妈揾你、阿爸揾你咁样。如果唔系嘅话，你一定系读唔到。 我同阿芭比永远唔同时间坐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因为我坐亲咧，我都见到啲人系打机嘅，即系揸住打边一个围出围嗰个隔篱，最好笑就系不论年纪， 不论男女，都系打紧机先好少。 系噶， 嗰度打紧机，哇，唔知咩事，好忙咁样。 唔系，我唯系区域唔同啊，年龄层唔一样啊。即系我见到嗰啲咧，好少系学生哥年纪嘅，或者一啲后生啲嗰啲都少啲嘅。我讲紧话阅读群嗰啲咧，起码都可能系你觉得有啲经济能力，即系卅几岁以上嗰一类咯。系啊，类似系咁样啦。 跟住呢样咧，就比较可能系复杂少少吓。佢话你要懂得。将对生活上的开关制放在自己那里、 哦、即是自己啪啪这样就开了 生活上的开关 制譬如说、哎、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好不开心啊、 嗯、 要我加班我好不开心啊、 嗯、 那是个外在环境令到你不开心、 嗯、 你要懂得生制了、嗯、即譬如说我是不是今天不可以加班呢、 嗯、 如果我加班的话我是不是只可以选择不开心呢、 嗯、 那你可以选择开心地加班、 哦、 又或者选择唔加班噶嘛，咁、 啊、 变咗嗰个主导权唔好俾个客观环境影响咗、 嗯。 你可以主，即系你自己去做咗佢噶嘛。 嗯、 我成日都话咯，你唔可以改变事实嘅本质，但系你可以改变对事实嘅睇法。 系啦、 啊哦，哇！你呢招几 work 喎，即系俾人闹、嗯、开心地俾人闹，定唔开心地俾人闹咧？ 虽然可能有少少叫做阿 Q 精神， 啊、 但系呢个都系万事万灵嘅、 嗯。 我永远都系举加班个例子啫。咁、哦、你加唔加班，你都要做噶啦。咁、 啊、 你可以选择。开心地做，亦可以选择唔开心地做，呢、嗯、个就系你自己可以选择嘅嘢咯。 个、哦、选择权咧喺自己嗰度嘅时候咧，你嗰刻你就会觉得已经觉得快乐啦、 嗯， 因为我自己选择咗我要开心，因为开心咧人哋逼唔到你噶嘛，咁、嗯、你咪自己拣翻开心咯。 都系嘅，好、啊、多时都系觉得自己冇得拣先会觉得诶委屈啊，唔开心啊。 系啊，我就肯定会拣开心嘅，即系你做又系咁嘅心态，即系点都要做噶啦，你梗系拣个自己过瘾啲噶啦。 我记得我啱入行嘅时候咧，有一个前辈同我讲， 即 系见到啲新人咧。唉，好辛苦啊，冇得去玩啊，又要翻嚟开工，即系嗰啲咁样。咁嗰个前辈就必定话唔好信啊， 嗯、 有工开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 开心地即系开心啲翻嚟开工。咁、 嗯、 其实都真系嘅、 嗯， 你信住嚟开工其实冇意思，倒、嗯、不如开开心心去做。 系啊，啱啊，呢、這个好认同啊，呢、這个 系、啊、 好。咁另外一样啦，就话唔好太执着一啲你控制唔到嘅嘢。 嗯， 即系都啱啊，你都改变唔到咯。 要睇得好化喎、啊，呢、這个钟哥。 咁你控制唔到嘅，咁譬如话个巴士啊真系走咗，你追唔到，你控制唔到，咁哎呀激气啊，咁样走咗冇意思噶。 哎呀好嘢啊，可以喺度等多一阵。 继续追又危险，系咪先？有时啲嘢即系唔系你嘅就懂得放手。 系啊，呢个都好紧要啊，心态上我都系。 好，另外仲有两样。 好， 呢一样咧就系话你要学习点样。为其他人付出， 嗯、 就唔系净系为自己啦。嗱、 嗯、 呢个咧就再难啲添、 嗯， 即系我有一样系为大家，唔、 嗯、 系为自己，因为人必定系自私嘅，好老实讲。但系你每一日廿四小时，你可以二十三小时五十九分，你都自私。 嗯、 但系可唔可以每日尝试腾出一分钟，为其他人做嘢啫？咁、 嗯、 你就会可以得到原来嗰种快乐咧，系你嗰廿三小时五十九分都冇嘅。 系， 即系尝试一下呢一样啦、 啊。好好 好，最后一样呢、這个咧，我就我而家有做开嘅。咁时间就睇下你用几多啦。佢、就话提议每日用廿分钟、 啊， 其实就因人而异嘅。 系， 每一日去谂下究竟你自己拥有啲乜嘢。 哦， 就唔系谂下我争啲乜嘢。 系， 即系如果你每日喺度谂，哎呀，我冇钱啊，哎呀，我冇饭食，或者咩都冇嘅时候，啊、其实系嘅。因为好多人都真係仍然喺一个即係老老实讲仍然都生活喺一个即係赤贫嘅生活底下。我好多嘢都冇。咁但係每日用少少时间諗下究竟我仲拥有啲乜嘢。咁、 嗯、 你等自己可以心理上又或者平衡少少。咁冇嘅我哋继续好积极去搵囉。如果有嘅我哋要珍惜囉。 嗯咁、嗯、享受囉。 享受啦。咁、 啊、 所以即係正话讲嗰几样嘢呢其实你所即係之前都讲嘅。心灵鸡汤讲嚟讲去都系嗰几样嘢、 嗯， 但系谂下，其实可能呢几样嘢就系我哋冇做好耐，所以咪觉得自己好似好 dry 咁样。 嗯，同埋人都可以好简单嘅，我觉得 肯定系啊。 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不开心得你伴随，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全因有你作 在心情逐渐转化。多得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得我都敢面对那管难过。在你身边不需拥有太多，仍可开心。真心话得你未曾无视吗？默契累积增加，讲一半你早明噶。彼此不掩饰，感觉自然才是最好吧。就算仪态放下，道理放下，够坦白。孤独因有你在，可做自己，并无害怕。你傻傻等我，多得你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你好得太傻，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不安，都敢面对那困难过。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时时找我，日子怎样过，往往有你最在乎我，累你总担心我。不过多得你仍陪住我，前途怎得我都敢落去那管行错。共你分享分担都有太多，无需 到你知唔知棒球嘅制作过程系点样嘅咧？好难想象一个嘅棒球，佢制作过程原来好复杂嘅。嗱，制作棒球嘅工序接近全人手。一开始嘅时候，首先就用软木同埋橡胶制成一个长约大概 10.5cm 嘅小球体，再淋上特制强力嘅胶水，令到佢嘅黏力超级强劲。跟住咧就系进行四道嘅绞线啦，绞成一个嘅球形。过程之中全部都是用羊毛，最后一个呢就是用聚酯纤合围的和羊毛的混成体再绞多次，然后又再淋上这些叫做特制强力胶水，然后风干48小时才是呢就是盖上牛皮并且缝线。好多人都会以为缝线是用机器去做啦，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每一个波的108道缝线都是工作人员一针一线缝制而成。据说大联盟制作的棒球制造厂有350名的缝线员，每一日能够生产8000至10000个的波，制作的速度可以说相当之惊人的。运动仲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Grace 又喺度。 我系想做 playgroup 啊，做教师啊， 同埋我而家系做紧气功啊，所有教人嘅导师咧， 系 好多谢佢哋咯。 嗯嗯， 同埋佢哋而家做嘅政府啊，即系嗰啲系佢哋好出心出力，即系去，即系好多谢而家香港有心。去帮人的人很多无名的嘛， 是啊是啊，其实是的，每一个出了力出心又好，智慧又好，策略又好，或者真的落手落脚去建设的人呢，都要多谢的。 什么一秒一分钟啊，幕后什么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我记得的，不过就是这样咯。 嗯，明白。 那变了呢，就即是大家出力去为社会，即是会想多谢这班人咯。 嗯，好多无名英雄嘅，我相信社会里面都有好多人系莫问回报嘅，私恩嘅又系啦，建设嘅又系啦。 系啊， 都好多谢 Grace 啊，今朝咧即系打呢一通电话嚟咧，其实都好暖啊。听到之后都要提醒我哋身边可能一啲好微小嘅岗位啊，或者可能唔系好起眼嘅，但系时时都常伴我哋左右，陪伴住我哋工作又好啦，日常生活又好，呢啲人我哋都好多谢佢哋嘅付出。 系啊， 多谢晒你啊，多啲正能量啦，亦都希望你自己讲完呢番说话，你自己都多咗一啲温暖同埋动力去继续我哋嘅生活同埋工作啦。 系啊，我希望会继续唔好转台咯。 好啊，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多谢晒你 ，Grace 啊，多谢晒，拜拜， 拜拜。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彻多，何来这刹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曾太过拼命爱，压力大到彼此多么好也不得不分开，试过友情拿来暂借，单恋多悲哀，大概其实要最真心说声多谢爱，学到的多精彩。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我的心亦要适当去自慰，是我好胜，我爱哭不是问题，不这样爱下个便伤不到底。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抛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一个来自古巨基加上吕卓安的重新演绎版本，歌曲名字叫做《漂流教室》。 神光追踪三十一， 今朝早咧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接通咗刘畅喺度。早晨啊，畅！ 早晨，刘畅！ 早晨，钟哥！早晨 ，Bobby！ 早晨，各位啊！ 早晨啊，畅！你咁正义，真系要颁个奖俾你啊！ 哇，多谢晒！我正义都唔够咧，嚟紧介绍呢个节目嗰啲观众朋友正义啊？ 点解啊？ 系啦，介绍紧咧就系今日傍晚六点半啊，呢个全新节目《好市民好故事》。咁咧系啦，当中咧每一位咧介绍嘅朋友咧都真系。即即確確切切實實攞過呢個好市民獎嘅喎，係啦，咁啊，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講笑咁講啦，哇！你個人咁正義咁好，我哋真係要頒個好市民獎俾你啊！咁但係點樣先真係可以得到好市民獎咧？咁啊，今晚咧個節目嘅主持人啊 ，Kitty 崔潔彤咧就會每一集咧都會介紹咧都會訪問咧兩三位咧真係得過好市民獎嘅朋友，聽下佢哋點樣得到獎嘅。我哋亦都會重演一次佢嗰單 case 啊，同埋咧聽下佢哋有啲乜嘢得獎心聲咁話嘅。 睇完呢个之后咧，七点半有啲咩睇啊？ 七点半咧有呢个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咁啊主持人阿常林法师咧今晚咧就请嚟江文蔚上嚟倾下偈。咁啊江文蔚咧系香港嘅剑击嘅 名將啊，佢咧一位女選手，佢咧曾經咧係喺呢個東京奧運女子隊咧重劍啊打入八強，係香港隊女將咧歷史上嘅新高啊！咁啊，佢喺運動場上面嗰個成績好好啦，咁但係原來咧佢都曾經有一個好嚴重嘅傷患啊，咁佢又點樣去克服？即係當初佢點樣克服翻呢一個傷患帶俾佢壓力咧？佢點樣去重新訓練、重新出發咧？咁今晚就聽下常林法師點樣同佢傾偈啦。 嗯，另外咧，我見到咧，我哋最後講埋呢個咧，八點鐘醫生與你咧，你哋都會請咗個好特別嘅醫生上嚟講解。 冇錯啊，咁啊呢個醫生與你咧，我哋請嚟一位咧，香港首位嘅華人齒科法醫醫生，即牙齒嘅法正科醫生啊，梁家驅醫生啊，講下咧佢點樣透過喺嘉利大火嗰度咧，點樣去透過齒科去到幫大家去發證嘅。 嗯，咁啊，今晚咧聽住港台電視31啦。 好，唔該阿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張曼燕報道新聞。警方話，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对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正按指引隔离。萧泽颐寻日有翻工，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并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佢最近冇外游记录，警务处会为相关办公室进行彻底清洁同消毒，并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说，截至今早再接获一宗怀疑被诈骗到东南亚的求助个案，累计38宗，17人已确认安全，当中12人已回港，包括一人寻日抵港。目前仍然有11人身处缅甸和10人身处柬埔寨。卓孝业在一个电台节目说， WhatsApp 求助专线至今收到280多个信息，维持只有4个信息与东南亚求职诱骗相关。他指出，昨天收到大约60个信息，当中20个涉及恶作剧。他再次呼吁公众不要利用有需要人士的求助渠道作恶作剧。卓孝业又说，暂时没有个案是旅客在东南亚国家街上被带走，都是事前已经与相关集团取得联系，由集团提供机票和按指示到当地。政府将推出共创明天计划，扶持弱势基层初中学生。扶贫委员会委员王杰龙说，委员会大致认同是好的计划，相信商界会提供支援。王杰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学生会踊跃参与，但要找到足够和合适的导师并不容易，因为每名导师要在一年的计划内每月至少要参与学员见面一次，每个月至少要和学员见面一次。王杰龙又说，可以抽签拣选适合学生参与，也可以要求每人撰写撰文表达参与计划的期望，再挑战最有上进心的学生参与。另一名委员立法会议员陈海恩说，2000个名额太少，建议一对一导师部分可以设2000个名额，在升级导师分享部分设多于2000个名额，让更多学生参与。天文台考虑晚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测热带风暴马鞍会在晚上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会视乎马鞍实际发展和动向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测听日酷热，稍后天气转坏，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中央气象台预测，马鞍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向广东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烈热带风暴级别，星期四日间在广东沿海登陆。澳门气象台预测，马鞍将在晚上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将发出热带气旋信号。 预测本港今日天晴，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酷热有烟霞，稍后天气转坏，可有涌浪。晚间风势逐渐增强，星期四风势进一步增强，有狂风大骤雨，可有大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94点，升38点，成交金额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22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3.8，升3蚊；美团172.6。升了个半，阿里巴巴89.25，升7.5，京东集团220.6，升8，友邦保险75.7，升5.5，恒生中国企业68.5，升4仙，盈富基金20.22，跌了6仙，港交所329.1，跌1蚊，新澳能源103.6，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7.35，瑞士法郎0.964，加元1.304，人民币6.846，英镑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995，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8468点，跌326点。港金报162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0.02美元，卖出174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将军澳道落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嘅快线啦，较早前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尾消散，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反方向咧，将军澳道入翻将军澳亦都挤塞，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反方向将军澳道入翻将军澳，近住翠屏南村呢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至于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去到浸会桥面。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系冇车龙噶，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嗰段比较车多。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前少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咁车龙就排到德宝花园。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启祥道，近住伟业街。牛头角嘅彩霞道去振华道方向咧，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彩盈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开。在封路方面，丽景的念祖街因为爆水管，念祖街近住祖尧村启廉楼一段要全线封闭，影响到一带比较挤塞。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在十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做物流的张生有奖， 多谢。 十二楼 B 座的陈师奶有奖， 多谢。 楼下茶餐厅强哥有奖， 多谢。 观塘骏业里秘书小姐苏珊妈，通通都有奖啦， 多谢啊， 多谢，多谢。 一齐为香港的好市民鼓掌。电视节目《好市民好故事》，每集表扬一位好市民奖得主，重演案情，了解他们怎样挺身作证、举报罪行。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时间来到早上的九点四十一分，听紧的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咧，18723888，等紧你嘅电话。无论系生日嘅点唱啦，一啲生活上面嘅乐事美事，又或者系咧可能想同远方嘅朋友送上一啲嘅祝福啊、鼓励或者系打气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8。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样样都有。成日话边类型主持就会吸引到边类型听众。如果你鍾意听音乐，未必会喜欢清谈式嘅主持人。如果你鍾意听人讲嘢，斋播歌嘅主持你未必会选择。所以作为主持人，要清晰自己嘅路向，搵自己嘅观众群。你可能会话啦，唔系，我要每一个人都鍾意自己。系嘅，系嘅。你当然可以咁谂啦，稍微从事呢个行业耐少少嘅人都知道，有人鍾意你，自然就会有人唔喜欢你。你喺社交平台摆出嚟嘅 post 有 like， 自然会有人唔 like 就知道啦。睇埋啲留言仲有趣，有十个人赞你，自然就会有人行出嚟话好憎你。唔鍾意你，只係因为唔鍾意其他人个个都鍾意你，所以我憎你咯。一个人是咁，一间铺头都一样，每间铺头都要有自己嘅 style， 有特色，先吸引到你需要嘅顾客群噶嘛。街坊小店有街坊小店嘅特色，大型商场有大型商场嘅格局。你想你嘅消费群系有钱人，还是同我一样嘅人？一啲名牌店。睇门面已经话你听，我买啲嘢好贵㗎，最平嘅嘢都贵过专系卖平嘢嗰啲铺头最贵嗰啲。去得呢啲铺头大约知道要使钱。普罗大众啲嘅铺头价钱款式就系偏向大众化口味。咁几好啊，家家有求。觉得自己系大富大贵可以豪使，未帮衬贵价铺头。自限食剑，鍾意睇价钱，可以帮衬另外嗰啲啊嘛。不过有啲人唔系好想花钱，但系又好想有嗰种豪使嘅虚荣，于是有啲铺头就会有一种新偶像，就系 扮另外一个阶层？乜嘢叫做扮另外一个阶层？例如你见过一啲产品价钱唔系太贵，但系佢嘅外形好似一啲名牌嘢，只系假装成为好似，等啲顾客以为自己拥有咗一啲名牌。反之亦然，其实亦有一啲标榜住消费高嘅地方，都会调翻转头卖一啲平民 feel 嘅嘢。例如你会喺一啲高级餐厅见到有黯然销魂叉烧蛋饭，价钱比普通食过嘅餐蛋饭贵几倍。点解会有呢种现象呢？明明想食贵价嘢，但系记挂住餐蛋饭；明明未必有经济能力，但系又好想好似身光颈靓。系咪我哋接受唔到自己身处嘅状况呢？还是我哋唔应该用咁有阶级观念嘅目光去睇每种事物呢？冇人讲过叉烧蛋饭系属于边个阶层，五星酒店自助餐都可以有咖喱鱼蛋，唔需要谂太多嘅。就算经常讲嘢，间中都会播下歌啊嘛。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不要着灯，能否先跟我摸下吻一吻？如果我露出了真身，可会被抱紧？惊破坏气氛，谁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如本性是这么低等，怎跟你相衬？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洁白无比？如何承受这好奇？答案大概似剃刀锋利，愿赤裸相对时，能够不伤你。待你未放心，或者先不要走到这么近。如果我露出斑点满身，早这样降生，如基因可以分解再装行，重组我什么都不要紧，假使你兴奋。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双腿放会令你喜欢我，顺利无阻，你爱我别管我几双耳朵，共我放心探过。情人如若很好奇，要有被我吓怕的准备，试问谁可承受这好奇， 4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我哋食下甜品啦。呢、這个甜品嘅整法好容易嘅啫，因为难我都唔会喺度讲啦。 唔系我又系嗰句咯，你永远都觉得容易噶嘛？ 啊、 你整开嘢啊嘛， 所以你要听一下先。嗯、我哋嘅材料，我哋今日煮呢一个咧就唔需要特别煎炸嘅，系、一个咧冻食嘅食物嚟嘅。咁、亦都有生果，咁所以咧就同寻日就成为咗一个好大嘅对比。咁啊，寻日食完一啲几香口嘅嘢啦，今日就食翻啲冻嘢，咁啊舒舒服服啊冻下个人。因为 点解你唔一次过讲咧？咁、我咪可以当一餐咯。即系我食完呢、芝士豬肉波波之後，即刻食埋個甜品 啊，都得。你可以準備咗我，譬如我上個禮拜有五日嘅 menu 啦，跟住你準備埋今日，係啊，咁又可以一餐噶啦，唔止一餐添啊。其實你豬肉波波，你上次話要食四十粒啊嘛， 四十粒啊，係啊。 咁你四十粒嗰度都其實都唔止一餐啦，梗係飽啦，又可以送飯。 你咁細粒四十粒，即係一餐嘅啫，你諗住分兩餐食啊仲？ 你咁大食噶， 喂，俾下面啦、 啊。哦，得， 我得个大人嚟噶。 好，下次准备六十粒。好啦，今日准备嘅咧就系要香蕉雪糕冻啊。 咦？ 系啊，呢个香蕉雪糕都可以自己喺屋企整嘅。咁啊，要准备嘅时候咧，先准备一个密实袋。密实袋咧，你用翻中，即系佢有大中细啦。你准备中 size 咧，就容易啲自己调配或者容易啲整啦咁样。另外咧就準備兩條香蕉， 有冇邊一類型嘅香蕉係特別指定需要的？ 都係菲律賓嗰啲香蕉得㗎啦，因為咧其實有啲人同我講話喂日本香蕉，日本都有香蕉嚟香港喎、不過如果你即係佢因為寫英文嘅，你識英文嘅時候，你擰翻你後邊睇咧，其實佢都係菲律賓嘅香蕉。 嗯， 係啊，其實就如果係即係前兩年去日本嘅時候咧，去日本買香蕉咧，買啲好靚嘅香蕉咧。都是菲律賓嚟嘅香蕉，咁你話香港買嘅普通，你都是買翻菲律賓香蕉，咁啊已經得噶啦。不過咧買香蕉嘅時候都建議大家啦，可以買翻一啲熟少少嘅。所謂熟少少嘅香蕉咧，即係大家係應該選擇一啲已經起咗 黑點， 冇錯啦，起咗黑點嘅香蕉咧，咁啊一陣整起上嚟嘅時候咧，個味道咧，我自己就會覺得係再香啲嘅。 其實好易分得出嘅。起咗黑點或者叫熟啲嘅香蕉，嗰陣嘅香蕉味係濃啲嘅。 啊，係啦， 即 係 佢哋青 BB 嗰啲咧，未必咁快聞到嘅香蕉嘅味道。 係啊，咁啊好容易揀嘅啫。咁啊，你準備咗兩條香蕉之後啦，咁啊，你先將嗰兩條香蕉咧就搣咗嗰個蕉皮先。搣咗蕉皮之後，你就放入嗰個密實袋入邊。好啦，放咗入密實袋入邊咧，就做一個動作就好簡單。你咧就拉埋個拉鏈啦、你可以放喺個台上邊撳撳撳撳撳。 嚇！ 係啊，你總之就係搓圓撳扁。所以話點解要大啲咧？有陣時如果你準備得太細嘅時候，你撳下撳下咧，越你又整到啲空氣周圍擠咧，跟住你開翻個口嘅時候就會有啲喇喳，有啲喇喳嘅感覺。 但係呢個步驟小朋友一定好中意。 冇錯啦， 好中意玩。係 啊，其實而家坊間咧好多人多咗用呢個方法咧，去將啲嘢撈勻啊。即係以前成日都話係攞個盤啦，咁就搞 佢， 係啦。咁但係都有啲可以話更加雲長，或者想小朋友都可以即係叫做有啲 參與， 咁都會用呢個方法嘅，用密實袋，跟住咧就擺喺入邊。好啦，跟住你就一路喺度整勻佢啦，甚至乎最後一個你可以將嗰個香蕉即係連埋個密實袋啦，咁啊壓平佢，咁你就可以確保咧入邊嗰啲已經全部準備曬啦。好，今日兩條香蕉，然後你要準備一啲 cream 啊。嗰啲 cream 咧就大概100 g， 咁啊倒落去呢一個密實袋入邊啦。準備完 cream 之後，你都可以準備嗰啲豆乳即係喺啲超級市場都有賣，即係真係寫住豆乳 嘅， 係啦。咁亦都係準備100 g 嘅豆乳，放入嗰個嘅密實袋入邊咧，就將佢搖啦，搖啊搖啊，即係 shake 佢啦。簡單啲嚟講， 但係佢都結彈彈，都好難搖到㗎啦。 唔係㗎，因為佢落咗豆乳咧，所以其實 就會溶翻啲， 佢都會稀翻㗎啦。咁佢就好似水狀咁樣嘅。水狀跟住咧就好簡單，你即係將呢一個水狀嘅香蕉肉咧，就放入嗰個雪櫃嗰度，就雪凍佢，係啦，雪凍佢。咁基本上咧，雪凍咗佢之後咧，因為本身香蕉都已經係結結地啊嘛，咁你唔需要話真係你雪到佢冰喎，你放喺雪櫃嗰度，然後你就攞翻出嚟嘅時候咧，你就用嗰個筆雪糕嗰個筆咧，因為筆雪糕個筆有 shape 啊嘛，即係有嗰個圓波波嗰個樣啊嘛，你就筆佢嘅時候咧，就放喺一個雪糕杯上邊，就咁一。 一個球香蕉球咁樣放入去， 但就唔係雪糕， 但 就 唔 係 雪糕， 香蕉蓉， 冇錯啦，佢只係香蕉果凍，不過你食落去個感覺，第一佢凍冰冰，第二咧就係佢有一種咧好香口香蕉，又有啊譬如豆乳嘅味道喺入邊，因為佢撈埋咗一齊啊嘛，同埋咧其實你放咗落去嗰個雪糕杯上面咧，你仲可以落其他小朋友中意食嘅，或者大人中都中意食嘅，例如你可以落蜜糖啦，或者你可以落朱古力醬啦，朱古力粒啦，你中意嘅亦都可以加多少少生果喺側邊啊，比較上容易啲配搭嘅生果，例如你將奇異果切片，或者將一啲士多啤梨都可以切片或者切粒粒咁樣，中間咧又再加多少少藍莓咧，咁你就變咗個好靚，好似香蕉果凍嘅雪糕咁樣嘅。 咁又唔使驚話，好似如果佢變成雪糕嘅話咧，雪糕你就會覺得佢卡路里會唔會高 啊？ 香蕉蓉咧，咁就會相對嚟講你會食得舒服啲，同埋感覺健康啲。 其實最肥咧都係嗰個 cream。咁你如果你驚肥，你咪落少啲咯。咁啊豆乳又健康啲。咁你其他其實都係生果嚟嘅啫。咁你嗰啲香蕉，唔係嗰啲朱古力粒嗰啲落幾多，你係自己控制。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其實算係健康嘅一個甜品。 喂，同埋呢個真係易整喎。 係啊，係真係易整，我唔會呃你嘅，鍾哥。 我的享樂時代。 有四个字呢大家都会听过的。 是什么四个字呢？ 不要那么担心出街的。 我想下一晨早流流，钟哥你想讲乜嘢呢？ 恭喜发财、出得街不 是利是逗来都出得街。 粤语长片。咁大家都会听过粤语长片呢。 睇过添。 睇过啦。咁但其实呢个是一个好笼统的字嘛。即咩叫粤语长片呢？咩叫粵語長片先？ 我最印象深刻係嗰啲好人工化嘅特效咯，我覺得好正啊！ 係 啊， 即係人工化 咩？唔係嗰啲 冇雲雲， 係啊係啊係啊！ 哦，嗰啲係其中之一啦。 係啊， 咁粵語長片就係以前咧電視台裏邊咧，佢有一個時段我哋播粵語長片，其實就係將一啲舊嘅電影。即係當然好大量都仲係黑白年代嗰啲咁樣咧，就喺電視度播。咁嗰時你好難話逐套介紹啊咩如來神掌或者無敵金教子咁樣，你好難逐套去介紹啊嘛。咁於是乎就一個籠統嘅名，不如叫做粵語長片啦咁樣。咁呢個名咧，咁睇我哋譬如話七十年代成長嘅時候，我哋經常睇電視都睇好多咁樣，播粵語長片啊。咁其實即係睇我哋以前五六十年代未睇過嘅一啲嘅電影咁樣啦。咁嗰陣時咧就會覺得哇好 out 喎，仲睇啲舊嘅嘢，因為我哋嗰陣時係睇電視嘅新年代咁樣啊嘛，冇理由睇啲舊嘢啊。咁但係咧嗰陣時叫做唔識貨，甚至乎唔識補添啊。咁而家你想睇翻咧，其實真係好難。你留意一下，而家電視台好少播粵語長片嘅啦。 我記得以前好似係有啲時段，唔知係朝頭早，有啲時間一開電視就見到，有粵語長片睇。 係啊，咁最近咧就可能喺一啲嘅唔同嘅影片分享平台咧，你可能會揾到，真係揾得翻一啲好舊嘅電影，你可以睇到啊。即係當然仍然真係我哋以前細個喺電視台睇嗰啲黑白嘅粵語長片啦。咁我都不妨即係大家可以有興趣咧，你去睇翻啦。因為其實好多嘢你可以睇到嘅。第一樣，我哋唔好講你淨話講嗰啲 V 運行先， 嗰啲武功嗰啲。 嗰啲即係特效咧。咁你可能同而家上映嗰啲電影嘅特效兩回事。但你睇到嗰陣時嘅天馬行空同而家嘅創作咧。其实冇分别噶，只不过系个科技进步咗，但系嗰种谂嘢嘅方法 都系咁样嘅， 都 系啲内功都系咁样发出嚟嘅， 都系咁样嘅啫，只不过嗰、那个 效果唔一样 啲嘅啫。反而另外一啲咧，如果有啲系叫做时当时嘅时装片啊，咁你就睇翻香港嘅变迁啊，原来呢啲就系宝啊，你可以睇到五六十年代香港当时嘅景貌系点样啦，你而家拍唔翻 啊嘛， 就真 係寫實噶， 真係好寫實。行過啲人穿咩衫啦， 影到電車軌側邊嗰啲燙單仔啊，嗰啲小販啊咁樣。 我最記得咧就係嗰陣時佢有一個喺我唔記得邊套啦，影中環嘅海旁。嗰陣時中環嘅海旁同而家中環嘅海旁 爭得遠啦， 爭好遠啊， 唔會認得噶啦。其實而家新生代， 因為而家嗰個填海填翻嚟噶嘛。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不妨即係我今日想推介一下，大家揾一啲嘅唔同嘅方法睇翻一啲。 即係而家仍然叫做粵語長片嘅一啲舊嘅電影咧， 裏 邊真係有好多寶藏喺裏邊。 同埋可以咧研究下以前啲人咧講對白嗰啲套字咧都好正 嘅。兩回事啦，同唱歌一樣啊嘛，唔同曬嘅。 係啊，都係咁樣嘅。咁啊，室外錄得氣温31度，相對濕度76%。提一提你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难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